同样时间再会， 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是六四事件23周年，本港有多项的悼念活动。支联会晚上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内地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在网上呼吁民众今日下午在全国各地一起着上黑色衫散步和默哀，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在六四前夕，北京部分地方的保安明显加强，一批警车在街上停泊戒备，大批公安和便衣人员加强巡逻，又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天安门广场如常在清晨举行升旗礼，广场外拉起铁马，有公安驻守，所有进入广场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包括搜身，用 X 光机检验随身的物品，以及打开携带的手袋给公安详细检查。国际特赦组织再次呼吁中国独立公开调查六四镇压事件，提供所有受害者名单，补偿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并释放与六四事件有关至今仍然被监禁的人士。警方将上述一宗发现醉酒人士案件改列为误杀案。星期六下午，一名36岁女子报案，声称她27岁的男朋友在上水吉祥街一个单位内怀疑因为醉酒昏迷。这名男子被送去北区医院治理，医生认为男子头部有可疑伤痕，昨日向医院的警官报案。这名男子延至当日下午不治。警方调查后发现死者星期六凌晨在石湖墟被一名朋友推倒撞伤头部。警方昨晚在上水拘捕一名涉案男子，警方稍后会安排验尸确定死因。意大利的北部星期日晚发生 5.1 级地震，未有伤亡报告，部分建筑物倒塌。同一地区过去两个星期亦都曾经发生强烈的地震，造成超过20人死亡，14000人需要疏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的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好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为帮助新来港人士融入社区，关爱基金会为低收入家庭的新来港定居成员提供6000元津贴，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在2011年10月3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递交申请。申请表可以在指定地点索取，或在关爱基金网页下载。要了解详情，请打3118-1818查询。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今晚的维园烛光特别凄迷，23年来这点六四烛光不但只在维园亮起，亦在每一个香港人的心中亮起。但是今晚之后不用一个月，香港就由一位共产党员出任特首。 香港已经正式走入共产统治的时代。六四是梁振英的禁忌，因为当年他都曾经热血沸腾，跟所有香港人一样，23年前的六月气压都好低。我们要感激香港享有的新闻自由和资讯流通，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直播使我们同一班优秀热血的中国青年共同呼吸，血脉相连。天安门的坦克和枪声令香港人如梦初醒，原来中国人的历史不是由浪漫推进的。成王败寇，一些技巧聪明的香港人知道要重新上路，就要否定自己，忘记过去。梁振英是土共精英，但是他和曾玉成、曾德成兄弟这种根正苗红为党为国的实干土共不同，他奔走于共产党上游，用聪明行事。六四当年的妄动就成为他向上攀爬的负累了。跟贴中央，忘记自我，一切以党为先，个人荣辱摆在组织之后。历史最爱惩罚聪明人，在共产党历史上面跟得太贴的叻仔往往车毁人亡。昨日的所谓中央今日被打成反革命，都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了。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你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结论，但不可以当作冇事发生。这个就是梁振英的悲剧。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说是农民起义，但历史学家钱穆始终都坚持只不过是洪洋之乱。六四已经23年，少年子弟江湖老，很多人都几度起落，但是六四的心结始终放不低。梁振英主政下的香港，每年六四的烛光只会更光、更亮、更凄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7:31直播室咧就有啊李金龙老总啦，咁啊仲有啊 Q 仔，大班就嚟入嚟噶啦吓。 冇错，今日就系六四23周年，大家有冇感受到今年整体社会嗰个即系对六四嘅你叫系气氛好、情绪好，系比过去几年都系强咗、烈咗噶吓。 系啊，因为星期五晚开始就呢度已经有啲学联嘅学生啦，喺啲时代广场啦，同埋亦都有啲大学生喺呢个维园啦。咁我星期六都有睇过，咁的确嗰个气氛咧。即系都几热烈 系，今日我都见到有啲图片影出嚟，见到啲中学生围住阿方正咧，咁啊倾六四，咁嗰个俾人个印象系非常之好嘅。 呢个苹果真系好嘢，即系琴日咧，佢系即系将一张六四。即系呢、這个即系镇压之后咧，即系朝头早嗰张凌晨咧影嗰张近距离嘅坦克群啊， 系 咁啊，非常之震撼，即系个头版咧，好多人本来平时唔买苹果，特登买翻份。 当传媒嗰个效应系直接影响嘅，但系香港嚟讲，譬如睇今日报纸就除咗明报同苹果之外咧，其他报纸咧其实都系唔系太多六四嘅相关新闻，但系呢份报纸已经咧即系概含咗即系香港人即系对六四好多嘅情结好全面嘅报道。刚才阿林伯提到即系23周年，真系睇见咧新一代嘅香港人嗰个六四嘅情怀，嗰种六四嘅教育咧。即系嗰种薪火相传，即系嚟到呢代咧，佢哋反而系比可能即系上一代更加系强烈嘅，更加去追求六四嗰个真相，更加用不同方式嘅勇于表达对六四嘅情怀啊！ 正因为佢哋冇见到件事嘅进程咧，系喺新闻媒体上啦，咁佢哋系用种嘅方法咧去揾当年发生咩事咧咁样啊？ 其实仲有一个我谂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而家香港即系目前嗰个情势同埋处境咧。其实同当年即系八九六四，即系北京啲学生里面感受到情况咧，系都有啲类似嘅。即系 我同意系 个贫富悬殊系即系越嚟犀利啦。大学生咧根本就系即系又冇出路啦。咁香港嘅前景咧就 系 即系都几困扰下啦。咁你虽然最新选举选咗个梁振英出嚟，咁但系讲真，即系今次连嗰小圈子选举咧，嗰啲游戏规则咧，好似都冇跟足去做，都系咁粗嚟啫嘛。 即系将个即系现实政治嘅不满。即系投射六四嘅情节当中，即系既有历史嘅感情因素，亦有现实政治中不满嘅情怀，呢种就 系 复杂嘅六四情节啦吓。 同埋支联会喺呢个深水埗有一个临时嘅系六四纪念馆啦，啊，佢冇乜嘢特别嘅宣传，原来都好多人去参观吓。 同埋你睇到今年即系全国嗰个形势都好有微妙变化。你因为以前嚟讲，即系点会贵州跟住到呢个福建，咁同埋啲上访喺北京里边咧，又有呢、這个即系演唱团，即系会唱翻啲歌。咁而家都零星见到一啲喺北京内地唔同嘅地方里边咧，即系啲人都好大胆举一啲平反六四嘅，即系嗰啲即系标语，只会整个气氛咧， 宽松咗少少。吓， 都我谂唔系宽松，而且你好微妙地睇到有啲政治变化。 系系，呢个变化系点咧？如果根据系即系内地经济学家茅于轼咧，佢比较系乐观啲。 嗯， 佢又觉得即系政府换届之后，呢个六四平反咧，可能喺短期内会实现。今日吴康文亦都明报篇文。佢当佢觉得睇翻嗰个廿几年嘅转变，佢仲即系中央对六四嘅定调嘅用词，佢觉得六四已经悄悄地平反咗。但系嗰个嚟讲咧，都比较上系吴康文即系过去都讲过类似咁嘅嘢，就反而嗰篇文就冇乜太大嘅新意。 香港嗰啲 一厢情愿啊，佢讲法系啊。 又唔系一厢情愿，我自己睇就其实即系会系，你知道今年十月之后，而家传咧十月之后就会系开十八大啊。咁啊，最近陆续咧。即系各省市嘅代表已经选咗出嚟嘅，其实呢个就系一个即系某程度上嚟讲咧，都系一种权力斗争嚟嘅。因为咧，即系六四之后，边一个系得益者，边个唔系得益者咧？咁你今次嚟讲，即系如果你平反六四，就意味着咧，即系六四里边，因为六四而上位一啲得益者咧，可能就会受到冲击，系咪？咁但系喺香港嚟讲，我觉得香港啲建制派真系好落后啊！即系 掌握唔到形势啦， 系咪？我一突然间有条桥啊，真系免费献俾啊呢个唐英年。即系如果仲想呢个九七年，即系2017咧卷到重来咧，今晚最好咧就系低调微服参加呢个六四维园悼念六四嘅烛光 晚会，而俾记者系影到佢， 唔系一定影到嘅，一定影到，因为点解？ 你低调 佢噶嘛？ 系啦，你低调微，啲低调啊！ 但系去到呢个系维园就冇低调 嘅，咁唔系咁你以平民嘅身，即系平民嘅身份啊嘛，即系又冇唔会有咩保镖啊之类处理嘢系咪先咧？ 不过刚才 系照排队， 即系飘仔讲样嘢系一个好现实啲，系可能我十几廿年前都讲话，即系六四平反一个几重要条件，即系让嗰一代有参与六四嘅嗰一代嘅领导人。都全部是死嘅死，退嘅退，即系呢个就从中国整个政治环境去睇样嘢咧，即系嗰时候咧，可能系即系六四。 就一个最关键嘅未死，嗰个就系李鹏未死。 一路咁睇落嚟啦，一路咁去，一路咁去啦，呢个系一个即系历史嘅个嘅背景舞台啦。 唔系啊，都仲有一个关键人物系当紧政噶，嗰就系陪阿赵紫阳去呢个天安门广场嘅温家宝。 温总，温总， 即系如果温总就六四里边发言咧，咁啊真系好犀利， 爆炸性 啊，爆炸性啊！所以你真係好微妙嘅一陣， 好微妙。 兩位可唔可以俾個數目字我咧？今晚嚇 啊， 幾多人咧？ 數目字咧，即係我相信起碼有十幾廿萬人。咁我希望咧，其實講真咧，即係今次即係某意義上都係香港人咧，即係表達自己意見。其實係一種社會運動嚟嘅。 社會運動， 即係所以變咗今晚你越多人咧，其實咧就對即係整個香港嗰個即係。民主嘅推动咧，系一种张力嚟嘅。 冇错，一个 即系对而家嘅特区政府同埋对中国里边咧，都表达咗香港人嘅意愿，所以我觉得系有利将来嗰个即系民主嘅即系民主化。 所以政府我今晚咧进场嘅时候唔会有乜嘢嘅阻滞啦。嗱，我喺早几日喺电视新闻度见到嗰位警官嘅发言，我觉得就系、是，唉，擘大眼讲大话。佢话从来咧，警方咧都系协助，从来冇阻止过呢个系一啲嘅示威嘅， 咪旧年有啊，旧年玩嘢，警方 旧年系， 旧年玩嘢啊，即系 呢个好不辞， 搞到人哋就要即系兜大圈。 你逢系啲群众运动，一定要疏导，绝对不能堵塞，绝对不能喺度塞住佢话，令到群众起哄，你呢就危险。你越疏导越畅顺，香港人真系好叻噶，你十万人去，十五万人去。你系好快去疏导咗，同埋咧，即系维园，即系 而家就话兴发嗰边咧，嗰个咁嘅入口咧，唔紧要，香港市民好合作嘅，只要有紧急嘅事故嘅时候咧，你肯让开。 其实我琴晚 然后就喺地下咧，话贴住晒啲嘢，喂，咁而家先谂出呢条桥咩？ 唔系，琴晚已经我琴晚翻屋企经，即系经 一早已经部署啦， 喺度好多电话嗰度。 我意思系话，好多电话。我哋香港嘅市民有咁多年嘅上街嘅一啲系嘅良好表现咧，就知道你惊乜啫？ 其实湿湿碎啦，即系而家即系十零二十万系咪先？即系当年即系六四嗰次大游行啦，百几万人上街啊！ 你有效疏导系安全，大家好， 唔见到一个几日都见唔到。 你故作紧张，你就反而会出事。同埋即系刚才都提到啦，一个六四晚会嘅人数，一个七一上街人数，系一个好重要嘅数据，比任何嘅民意调查更加真实，就测试到当时嘅香港人对整个政治社会现实一种嘅反射。嗱，你要解读样嘢咧，中央政策组要解读样嘢啊嘛，啊呢就系活生生嘅数字，你识唔识解读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傀儡即是扯线公仔。六四事件发生将近23周年，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本港出版回忆录，形容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傀儡。所谓傀儡是用扯线木偶来表演的戏，古时称为傀儡子，远自周朝已经有人懂得玩了。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靠陈平施展美人计才脱身，后人将这件事写成剧本，是中国第一出公开表演的木偶戏，一直流传到清代。傀儡一般重4至7斤，想拉动这些木偶要用5至28条线，就可以随意操纵做出不同的动作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我个人的处事的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是要负全责的。 我任内做了2年，要负上双倍的全责的。 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才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玉华。 咁啊，多谢你咁样顶住先。 早晨啊，大班你 choice band 早咗，大家听唔到你，多谢啊李老总啊。 多谢李老总， 李锦豪老总， 李锦豪啊嘛。 系， 叫人打翻个肚，六四动乱。 唉，六四。咁啊，今年呢个气氛系好热烈嘅，真系啊！咁今晚嘅数目字咧，我哋觉得今晚会好多人嘅。过往就系最高峰咧，就系如果六四嘅纪念晚上就系20万人吓、嗯，然后跟住到15万吓。 因为点解你知唔知点解近年咧，即系六四会咁多人咧？ 系多好多后生仔啊嘛。 唔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其实有咗通识教育之后咧，每年呢个六四号里边咧，我知道好多中学教师咧。都是借用啲机会里边咧，带 啲 班学生，系啦，即系上一堂活生生嘅公民教育， 系， 所以你变咗今日咧特别 呢个亦都可以叫另类嘅学习 啊 ，OLE 啊， 系啊 ，OLE。喂，所以将来咧推行咗呢个国民教育咧，我需要更加多啲， 系， 即系开咗教。 咁但系亦都有人担心，就系呢个公民教育之后咧，系等于系渗入咗啲嘅爱民诶爱国教育啊， 即系点解咧？啲事物一分为二嘛，无端教你咩叫一分为二咧？咁啊，主观意愿咧，即系呢、這个即系教育，即系呢个政府特区政府咁，梗系想系即系单方面灌输啲所谓爱国教育啦。咁但系其实你开咗之后咧，哇！我依即系谂到有嘥嘢做啦，我即系可能会开翻补习班啊，国民补习班啊， 系 肯定期满住事。 因为而家佢哋系真系唔需要点去考个 系啊，同埋你可以组织好多嗱，譬如嗰阵时嗰啲蔡子强都唔知咩咗去边啦，即系以前咪有个乜鬼嘢组织嘅，你班学者系咪？ 系 其实可以组织呢啲即系民主学者里边咧，咪好似以前搞文革咁啊，即系进驻学校里边咧宣传呢个民主教育咯。 唔系你话蔡子强做咩而家？ 唔系佢哋有个组织嘅，以前嗰啲民主。 你讲你唔系话去做缩头乌龟系嘛？ 唔系，我真系唔见咗好耐，真系。 佢有冇讲六四啊？佢 好似唔见咗，好似唔系几见。 好似真系冇见佢写嘢。 冇写有 耐，冇写六四，写饮饮食食，写饮饮食食，写人哋嗰啲国宴餐牌。 唔系佢以前有个学者，咪有个民主咩？佢早咗唔鬼记得 啦。嗯， 即系最多就学者而家就嗱，你记得喺97回归之前咧，香港嗰啲评论版咧，即系啲报纸啊，就好多学者嘅。 来稿 嘅评论嘅，你而家突然间冇晒嘅。 喂，咁系个报纸嘅编辑嘅路向改咗啊？定佢哋唔公告咧 吓？唔系呢个， 好多学者自己 因为啲学校咧取消咗嗰个 tenure 啊， 系 终身委任制， 系 咁变咗学者咧就冇咗个独立性啊，随时炒你鱿鱼。我问你，你够唔够胆乱噏嘢啊？ 而家啲大学校 咁啊，仲有啊， 大学校长委任好鬼重要。 而家得翻喺度噏嘢嗰啲。有几除咗系噏嗰啲保皇嗰啲唔好讲啦，你有几多个系教授级嘅，写文章啊，你写专业嘅就梗系有啦。你譬如雷鼎明，啊黄于占嗰啲，写经济噶嘛，但论证嘅，啊你有冇见到而家报章上边 论证嘅评论文章有几多系正教授级嘅？咁来来去得一个两个咯，啊，得阿马岳咯。 唔系唔系唔系正教授， 副教授 就唔系咯，我就唔系啊。 教授应该冇。 我来来去去啊，即第一冇正教授，就算副教授、助理教授。都是小猫三四隻来来去去熟口熟面。嗱咁法律系嘅戴耀廷啦。啊咁仲有啊咩张达明。 张达明都系副教授 啦。即系冇一个正教授写稿嘅。你就算攞咗 tenure, 攞咗呢个终身委任都一样驚。因为点解呢而家要。 身自爱啦。 而家要 publish 嘛。要发表文章嘛。如果你发表文章唔够嘅呢你咪又系扫你出门口， 系嗱，所以报章度登嗰啲系拉货嚟嘅啫嘛，最紧要系啲学术嘅系啊， 唔系呢个出版度啊，我唔系讲呢个意思，佢系唔敢写啊， 系 佢唔敢写啊，因为一样有借口可以炒你啊，你唔明啊？问题就一样有借口炒你， 你 佢听条中学炒你， 会查佢用 可以搞你噶嘛？ 系咪 啊？咁啊，你谂下啦，张炳良啊，喂。而家咁多，而家梁振英委任咗嗰个后任班子，啊，最少人批评嗰个叫张炳良。 嗯， 点解啊？你同佢熟啊？你讲下啦，阿 Q 仔。 咪张炳良咁，有啲人都会当佢仲系民主派啊嘛。 当啊，民主派都惨啊！呢个咪叫反动派咯？咩资格做民主派啫？ 唔系咁好， 你睇佢 啊！ 人哋今日 有渊源啊嘛，系嘛？ 报纸登出嚟问佢啊，关于六四嘅问题，喺1989年嘅立场咧。阿张炳良当时仲系民主派啦，可能啊，佢就支持学生民主法治等要求，呼吁中国政府冷静。咁啊，去到2012年啦，而家就嚟升官发财啦。嗱，好似话连教院嗰间个校长都唔捞啦。咁啊，咁啊，即系一定。 你知唔知点解？我当年我都系会点嘅创办人嚟噶嘛，就因为八九民运之后咧，我退出会点。点解咧？我退出会点嘅原因咧，就不满呢个会点咧。就是、全香港最多所謂知識分子有好多教授之類嘅嘢，居然喺最重要嘅時候咧，即係全部咧，即係作為一個團體咧，就冇即係冇積極參與嘅六四啊嘛，所以我哋咁搞嚟做乜啫？ 唔係我講翻八九年咧六四嘅時候咧，張炳良衰過梁振英，梁振英立場鮮明好多 啊。咁係， 但係睇翻佢當年嘅立場啦，支持學生民主法治等要求，呼籲中國政府冷靜，就係咁多啦。 嗱咩鬼整开枪冷静嘅姿势？ 唔系啊，呢个张炳良咧，呢啲就真系反动派。但系最好笑就系、喂，梁振英揾佢入去，谂住个个谂住做教育噶。而家教育冇得做啦，就揾佢做地啊土地啊，做翻林郑月娥以前嗰份工。 嗯， 喂，第一佢有咩资格咧？第二冇人批评佢噶。嗱，啲人批评许晓辉有啊，冇批评张炳良喎。所以你话呢个所谓孭住。民主派嘅神主牌咧，几好用嘅你话真系。 系咁因为点解咧？即系呢个张炳良背后都有个叫智囊啊嘛，呢个新力量网络啊嘛。咁亦都有一班学者咧，即系譬如好似吕大乐啊、叶建文啊呢啲学者啦，咁都系即系新力量网络噶嘛。咁啊背后都有少少呢个知识分子嘅基础嘅。 咁啊即系话佢唔系民主派咯，啲人 唔系。但系呢班都 用个有色眼镜去睇佢啦。如果梁振英。请得佢入去做呢个部长嘅，做佢个内阁嘅，做佢管治班子嘅，一定要同阿梁振英同声同气噶嘛。佢有咩可能揾个反对派入去嘅？所以啲人走去撑呢个黄英奇又系出奇嘅。我咪成日话黄英奇啊，喂，你哋叫许晓辉先生嗰、那个歌声就肯定，喂，第一呢啲咁嘅副局长冇人识嘅， 可能唔奇嘅唔知。 第二样嘢佢个名。忠诚咁叫许晓辉先生，喂，黄英奇如果唔识佢，你一样可以叫做黄英奇先生。 你个性文化水平低啊，一听个辉就以为一定系男人啊嘛。 咁啊，黄 辉咗，男女都用得。 咁啊，黄英奇都可以系先生。 系奇多嘢先生嚟 嘅。喂，黄英奇完全可以系先生嘅。嗱，讲翻六四个立场啦，即系大家都翻旧账噶啦。阮国强就嚟做律政司司长啊，八九年嗱，佢立场好鲜明嘅，支持民运，反对武力镇压。咁今日问翻佢咧，佢话我立场唔重要，嗱都系人话嚟嘅，我觉得冇问题嘅咁样讲啊。好啦，咁睇翻陈茂波啦，当年咧佢就话出啊，即系要求当局用和平人道方法解决危机。今日咧啊，佢嘅回应咧就无忘六四，支持将六四列入教科书。嗱，呢个真系似翻个人， 忠诚呢度都系 唔系咁 唔系，起码佢 喂佢有立场啦。 佢有立场啊，嗱，佢就系做副职财政司司长噶。至于吴克俭咧，就做教育局长嘅，八九年立场亦都好鲜明嘅。当年又做社工，佢就话谴责中国嘅残暴行为，今时今日咧避而不谈。啊，佢话当年佢自己喺美国又唔知道点解啊，佢有份登报纸啦。呢啲真系老友都一闹，唔闹唔得嘅啫。啊，仲有啊，人哋揾佢。佢仲有喎，喂啲嘢唔好讲啊！啲老友叫佢唔好讲，啊啲嘢唔讲，佢啲老友系边个咧？ 同佢一齐登报嗰啲咯， 系啊！佢老友叫佢唔好讲啊！今时今日， 哦， 啊即系话讲多错 啲系国语啦，又系吓。 沉默是金啊！嗱，黄锦星啊，就嚟做环境局局长嘅，当年立场咧支持民运，反对武力镇压。咁今日咧，佢嘅回应就话用良心去思考，历史将有判断。嗱，咁都 OK 嘅，我都觉得收货嘅，即系喺佢咁嘅立场啊，喺佢今日今 闪缩啲啊，都系啊。 张炳良就衰到啊，即系讲咗啦，啊，即系避得就避，曾德成就唔使讲噶啦。嗱，当年咧，啊，佢就话支持大陆新闻同业，争取新闻自由，今日睬你都嘥气啦。麦齐光嗱，咁多年都系做公务员啦，当年啊，好嘢喎，做公务员佢当年，佢都有立场，佢话对暴力镇压感到悲愤。忧虑一国两制的落实，而家就唔复电话，即系唔回应报纸嘅查询。咁啊，最离谱嗰个就叫高永文噶啦。咁啊，就嚟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嘅，八九年冇立场，啊有都冇人知，因为冇记录。今日咧就好少啦， 佢唔系好出名嘅。 记者揾佢咧，记者揾佢咧，佢话条线收得唔好，收线，收线咧再打过去啊嘛。啊，咁即系话呢啲啊避得就避啦。 其实乜避？我觉得又好死蠢嘅啫。即系如果系叻咧，应该大胆啲咧，系讲前啲，即系超前。佢对呢个政治形势嘅判断咧，其实好鬼落后啲咁嘅。分分钟咧喺一两年之内咧，平稳到六四咧，呢啲走宝啲全部。 你冇冇嘢嘅，到时佢又会振臂一呼噶啦。 咁唔系 呢个世界做变色龙， 你明唔明？你一咁样讲咧，佢终于唔会因为咁而唔俾你做官嘅，即系好鬼死蠢啊，班友。 刚才阿 Q 仔有一个好好嘅建议，系俾阿系唐英年嘅，大班你听嚟睇，你觉得啱唔啱？ 叫今晚去六四，即系中央集会嘛吓 ，Q 仔梗系叫埋呢啲嘢啦，唔使讲。 唔系啊，益佢啊，真系，即系讲真，肯定嘅，即系改善好多民间，你老友都可以去嘅，其实曾荫权都可以去嘅，都可以。 即系咁，你变咗六四就唔系，即系你变咗污染咗六四。 咩污染？你有冇解？ 你明唔明个问题？ 人哋唔去六四悼念 咩？ 你烂点 啊？污染啊，唔系我点解话污染咧？咁你有个目的噶嘛？你立心不良嘛？你教佢就话攞，唔系 Q 仔，你话教佢攞分啊嘛？嗱，呢个 咪教攞分，我叫佢做翻一个人啫嘛，即系做一个正常嘅香港人。 咁目的 咁咧，啲群众啊， 四集 冇 咩目的噶啦。 咁人哋咪话你抽水咯？ 咁咪抽水啫。 听日啲报纸嗱，我担保 支持六四，你又闹人。 我担保啊，唔系你要咁样评估，我一从你话教人啊嘛，教人嘅意思即系话 Q 仔，你讲嘅意思话我教佢，教佢意思系有目的噶嘛？目的就梗系个背后就攞分啊嘛。嗱，呢个系事实啦，你 系 有咁嘅谂法啦， 唔系 啦，你唔可以唔排除呢个事实。 即系点解？系嗱， 咁听日啲报纸会点写？ 但系理论上佢而家冇目的噶嘛，系咪先啦？ 唔系听日啲报纸，你知唔知听日咁啊？即系我讲曾荫权，听日啲报纸咪曾荫权抽水咯，无良咯，一定唔好去，呢佢一定话喺抽水。你谂到听日啲报纸点做噶啦？啊，抽水啊，穷途末路，借六四抽水，我帮你写埋都得啊。 我知呢个曾荫权而家系咧，佢话唔系佢一做咩都俾人闹噶啦，即系佢好黑啊。但 喂，而家系清算啊，最好笑咧，作为一个特首走去博物馆睇毕加索都俾人清算嘅。喂，仲有啊，以后啲高官咧出外游啊，一定要攞一大袋 cash 啊。一唔准用卡， 卡唔得啊！又 喂，你估写 check 啲酒店要唔要啦？喂，大佬， 有啲地方唔收 check 嘅， 唔系啊！就算写 check 都要揾个财政司签噶嘛？点写咧，大佬？个问题就 主要真正嗰啲系大阔佬咧，系唔代钱又唔代卡噶。 冇啲黑社会咁，以后我哋啲高官出， 嗰啲系唔使嘅。点解？即系大阔佬唔使埋。 我哋啲高 官咁行嘅， 我哋啲高官外访好简单。好似黑社会咁就喺大搭钱就酒店嘅钱钱俾佢库房攞定钱先。即係碌卡呢又话俾人贪心呢话你呢贪分啦。所以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係清算嘅时候啦。 关嚟 喎。好啦，而家分途广播咩叫分途广播呢，即係 Q 仔返返第三台。即係如果大家想听阿 Q 仔讲嘢呢，就可以继续喺大钱台度听嘅。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是六四事件23周年，本港有多项的悼念活动。支联会晚上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内地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在网上呼吁民众今日下午在全国各地一起着上黑色衫散步和默哀，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在六四前夕，北京部分地方的保安明显加强，一批警车在街上停泊戒备，大批公安和便衣人员加强巡逻，又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天安门广场就如常在清晨举行升旗礼，广场外拉起铁马，有公安驻守，所有进入广场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包括搜身，用 X 光机检验随身的物品。国际特赦组织再次呼吁中国独立公开调查六四镇压事件，提供所有受害者的名单，补偿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并释放和六四事件有关至今仍然被监禁的人士。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发表六四事件感言，期望大陆的民主人权能够有进展，未来两岸可以在中华文化基础上透过民间团体在民主治理和人权维护的领域开展交流对话。马英九说，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的20多年间，大陆的经济飞跃成长，人民的生活显著改善，但六四事件留下的历史伤口迟迟未能够愈合。马英九期望大陆可以处理六四事件遗留的伤痛，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亦都有助抚平历史伤口，拉近大陆当局和人民的距离，改善国际的形象。警方将上述一宗发现醉酒人士案件改列为误杀案。星期六下午，一名36岁女子报案，声称她27岁的男朋友在上水吉祥街一个单位里面怀疑因为醉酒昏迷，这名男子被送去北区医院治理，医生认为男子头部有可疑的伤痕，昨天向医院警岗报案，这名男子延至当日下午不治。警方调查说，发现死者星期六凌晨在石湖墟被一名朋友推倒，撞伤头部。警方昨晚在上水区拘捕一名涉案男子，警方稍后会安排验尸确定死因。尼日利亚一架国内线的客机星期日在最大城市拉各斯一处的民居地区坠毁，并撞向一座的建筑物。民航局官员证实，机上153人全部罹难。新华社报道，机上至少有6名的中国乘客，被撞的建筑物里面就至少有40人死亡。总统乔纳森宣布全国哀悼3日，下半期致哀。乔纳森已经下令彻查空难的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的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6月4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啊，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顺和广场，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已经出现啦，现时排。翻去顺德中心噶，系啦，今日就系6月4号，诶、哎，国内称为5月35号啊，诶、哎，唔系嗰本儿童图书啊，你知啦，六四呢个字比较敏感啊嘛，好似话国内打风电邮啊，呢个日子显示唔到噶，所以咪叫5月35号咯。嗱、啊，希望我哋香港咧继续有呢个自由就好啦吓。嗱、啊，今晚见啦吓。诶、啊哎，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啊车多噶，咁另外。 嘅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排翻去电话机楼噶。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车龙好早出现啦吓，排翻去呢个沙田马场噶，塞紧车要忍让啦吓。好，大妹交俾你讲个封路措施嚟。 冇错啦，通提下大家啦。由于今晚喺维园呢个六四烛光晚会举行啊，咁啊傍晚六点钟去到午夜十二点咧，警方会随人潮同埋交通情况而逐步封闭维园对开嘅一段高士打道、唐街、基利佐治街、京士敦道、百德新街、嘉陵街同埋部分嘅大坑道天桥噶。咁驾驶人士去到附近，记得留意路牌同埋现场警方指示啦。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部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你想喺股市先知先觉，定系后知后觉啊？ 后知后觉就何必听大天台咧？ 就嗰啲嘅投资损伤之后咧，就吓问翻其他啲师奶朋友，喂，点解你冇事嘅吓？炒股咁叻嘅咁啊？咁可能嗰个打紧麻雀搓紧只白板嘅时候啊，或者搓紧只红中嘅时候，嗰啲人咧就通常咧喺股场食咗会之后咧，再喺呢个雀局里边食股嘅。咁你想唔想做嗰班啊？ 就要听神 DBC 三台数码大天台，逢股市交易日星期一至五早上九至十二，下午一至四嘅大钱好世界。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星级主持同节目名称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如果你已经喺今年一月为你嘅子女办好小一选校手续，你就要在6月2号或3号回去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出示小一入学申请表或选择学校表格的家长副本做证明，领取小一注册证。请记住，你还要在6月5号或6号去获派学位的学校为子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我个人的处事的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是要负全责的。 我任内做了两年，要负上双倍的全责的。 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才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09啦，咁啊，李卓人咧就系、作为呢个支联会嘅主啊，批评话历任嘅特首都系咧一代就差过一代，一提到呢个六四嘅时候咧，呢、這个系后任嘅特首咧就面黑黑喎，平时见佢笑口噬噬噶。 我几时有笑口噬噬、大佬啊？嗰啲叫少女戳刀啊！ 哦， 嗰啲真系好嘢啊！佢啲叫笑口噬噬嗰啲系，唉，牛头角纯数就俾呃到一时嘅，都呃唔到一世嘅。我话俾你听啊，你唔好真系当佢笑噬噬啊！边个讲话笑口噬噬啫？李卓仁讲 唔系，李卓仁面黑黑啫。我话平时我哋作为 我系人都惊佢噶啦，见到样就惊嘅，点会就笑？佢越笑你越惊啊！从来冇人觉得。 梁振英是一个温和的人，有没有一个人这样讲过？除了你可能 不是，我说我是代表一些很基层的人去看这个是电视机上的画面。 大惊小怪的啫，他今天应该是这样，冇啊，将个真面目俾你睇到啫嘛，啊，咁使乜笑口噬噬啫？冇笑口噬，从来都冇笑口噬噬，只可以话少女藏刀嘅啫。 嗯， 嗱，不过有一样嘢要讨论下，我觉得林毓华 系 嗱，有间餐厅叫喜喜嘅，啊， 不正确真系一个。 唔系，我觉得冇问题，觉得有咩问题？我想听下你讲，点解 冇 何俊仁批评人哋话咁嘅做法系反感 啊？ 点解 特别因为呢个咁样嘅日子咧，就吓？啊！出啲橋咁啊，俾啲菜式出嚟，又收64蚊个特餐咁咯。啊 啊，咁啊点咧？ 咁啲人就唔中意咯，咪就话，即系话抽水啊，系话佢。 喂，咁起码都系帮你宣传啦、啊。啊，起码宣传六四啊。 而家系宣传个餐厅啊。 佢而家咪整个河蟹餐、啊、河蟹餐俾你食咁啊，大佬。即系我觉得喂，使唔使咁认真啊？我觉得你多人讲六四， 啊、 始终好过冇人讲、 嗯。 喂，香港点解六四啊咁受人重视呢？一当然就悼念六四啦，啊不可忘怀啦。但系仲有一样嘢，最重要呢个系一个象征嘅活动嚟嘅。呢、 嗯、 个就象征住香港作为喺我哋伟大祖国啊嘅黄土地上边唯一笪地方。啊！每年有六四嘅烛光晚会，每年有人嗌平反六四，喂，呢、這个象征意义先重要嘛？呢、嗯這个就是香港核心价值。 即系即使咧喺 呢 个 就基本法 大声疾呼话咧结束一党专政都冇事嘅地方 吓。系啊，呢、這个就系大家珍惜嘅香港所谓核心价值。咁呢个就系一国两制之下，基本法保障咗香港人。有言论自由同埋有表达意见嘅自由，有集会嘅自由啊嘛。咁、 嗯、 呢、这个嘢其实系最重要嘅。 嗱，不过咧呢位茶餐厅又好，唔知咩铺头嘅老板咧讲嘅佢叫做先服从后检讨嗰个观点就黑人憎啊嘛。 咁你啲人就系执佢啊嘛。佢识讲咩咧？佢唔系一个政客嚟噶嘛。佢唔系好似你何俊仁嗰啲啊口齿伶俐啊，噏得就噏啊嘛。你睇个何俊仁啲嘴脸都唔好睇噶。 嗯 佢成个系政客嚟嘅嘛，何俊仁系。你睇佢民主党今时今日，你就知呢个政党系咩货色啦，啱唔啱啊？嗱，我觉得如果人哋要用佢嘅方式去纪念六四，啊，佢卖个餐，佢有冇收贵啊？林毓华 唔知道、啊、 有冇收贵到、 啊？佢收64蚊个套餐， 64蚊食乜嘢？ 咁啊算唔贵嘅，64蚊吓。 咁佢唔系乘机掠水嘛？系唔系都爆棚噶啦？老实讲，你六四。咁多人，你讲緊十几廿万人走去维园、 嗯， 如果要食嘢帮衬附近啲餐厅，我諗佢其中，喂，你当年即係你何俊仁宣布选特首嗰陣时都系去呢间冰室嘅咗喎，咁、嗯、就证明佢肯定好生意㗎啦。咁何俊仁点会走去嗰度呢？ 咁会唔会因为又系因为有一个一道餐系叫做乜嘢、啊、叫做真民主，咁可能佢哋又唔高兴啊？啊！嗰啲原来叫三文鱼嚟噶 喎，唔系佢哋唔系咁烧白鸽咪啱咯。佢真民主，你俾我做关餐厅，我咪整个白鸽餐你叹叹下，咁咪烧乳鸽咯，做咩啫？而家肯定系烧乳鸽噶，佢呢个党啲老鸽冇人食噶嘛。你谂下何俊仁而家争住就去选嗰个超级议会，佢真系以为嗱，第一佢一定选到嗱，我觉得何俊仁一定选到，我都唔介意开盘啦、 嗯， 啊。喂，但问题系你既然呢啲位咁安全嘅，系、 嗯、 民主党嘅民主派嘅气嗰啲咩？嗰啲铁票，嗱你都睇到啦，个选举 入边咧， 咁多年 希望攞到多过两席啊嘛， 咁多年里边都系六四分噶啦，啊六成选民主派，四成选呢、這个啊建制派， 即系你又塞咗三个位，佢系撞硬嘅。 唔系两个位撞啊！ 系咯系咯，咁佢所以话，所以又话 点攞三个位？ 第三个位， 佢想整走啊冯检基？ 唔知啊，咁佢而家讲话系希望泛民阵营有三个位啊嘛。 咁而家整咗何俊仁、陶谨申啊，仲有呢、這个啊，我认为佢一定出到线嘅冯检基 系 啊，出唔到线咧啊，中央政府啊，中联办都会帮佢手嘅。O.K. 个问题就系话，咁你既然嗰位都叫做 safe seat 啦、啊，假假地， 我咁谭耀宗佢都话 安全系 两位，佢哋系好稳阵，佢哋 唔系你安全系数高啊嘛。咁、 啊、 你既然系咁，点解唔俾啲乳鸽上位先得？ 咁个乳鸽话我唔选啦，因为家庭嘅问题 啊嘛。咁有第一只乳鸽咪得， 即系成个民主党里边就冚烂啲老嘢，得一只乳鸽嘅啫。 咁啊，拣过称过呢、這个呢件最好嘛？ 咁冇第二件嘅。啊，啲乳鸽全部唔够称嘅，民主党乳鸽。喂，大佬啊，你何俊仁就压住个位，你知唔知想点咧？ 吓、 啊，想点？佢想入到议会里边话俾人听，我最多票， 最多票。 啊，我系票王，哦、我有过百万嘅选票。啊，喂。呢啲虚荣嚟嘅，啲假嘅，你知唔知点解咧？始终呢个咧系功能组别嚟嘅哥，呢啲系鹌鹑嚟嘅咋，佢唔系直选噶，系、功能组别，因为个提名咧系、一定要有个筛选， 唔系 话 要系起底嘅咩？唔系话要撤除呢个功能组别嘅咩？啊， 咪系咯，咁所以我咪话何俊仁不知所谓咯，咪又系一个政。 咁你系咪想佢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话既然系功能组别，我杯葛佢，我唔参选啦，得唔得？ 两个睇法，嗱、你话嗰啲激进嘅民主派，即系啊，即系嗰啲咩社民联啊、人民力量嗰啲唔会去参选啦，佢就杯葛呢、這个啊，第一佢就杯葛呢个小圈子选举啦，第二佢想去都唔得，喂，你要攞到15张区议员嘅提名先可以入到去噶嘛，你边度攞到嘅？啊，系咪15票啊？系咪15票啊？ 唔知几多票啦、 即系总之你有个框框框住你噶嘛、你根本就唔够票。你根本就冇得提名，冇得提名呢叫做啊吃不到葡萄是酸的啊。总之一句讲晒啦，即系呢个白鸽党咧就应该整个白鸽餐嘅。我就如果我做餐厅就，我谂佢哋针对呢间餐厅咧，就因为佢话咧忘记子弹啲乜嘢啊，有个餐啊，你有冇睇到啊？ 有个唔知咩坦克啲咩啊？ 佢哋唔中意佢咧，就话要忘记子弹啲乜嘢嘅。 有个叫做系烧牛。肋骨红菜头啊嘛，就叫忘掉坦克子弹头啊嘛，啊一个菜式叫做忘掉坦克子弹头， 咁所以佢唔系俾人啊炮轰咯，咁老实讲，人哋做生意嘅，起码佢引起咗个话题，起码讲六四，咁啊点会惹人反感先得噶？ 我反而觉得咧，佢哋嬲咧系因为有一款叫做真民主爱自由啫，就呢、是、个又三文鱼嘅配豉油啊， 咁点解三文鱼配豉油有问题咧？咁 啊？哦，真民主、哦，你唔记得有咁，即系有假民主啊？ 咁呢啲人咪对号入座咯。咁、如果你系真民主，你系使乜惊人哋话你话、你假民主啫？话、真民主都有问题。 咁佢哋有时有真君子，有咩君子啊嘛？系嘛？ 嗱，讲翻梁振英咧，其实佢当年咧，佢系有参与啊，即系呢个支持六四呢个民主运动嘅啊。嗱，1989年6月11号。梁振英呢是以基本法资委会秘书长的身份啊好少有的啦出席这个港台的城市论坛。我想经过那次之后呢我不记得我亦都相信梁振英从来再没有踏足过维园这个城市论坛的。当年的讨论的题目就是怎样保障香港长治久安。那在节目里面讲了什么呢他就痛心谴责六四屠城。嗱，当年嘅梁振英讲嘅嘢咧，今日我哋重复翻咧，就一定系政治正确嘅，因为唔系我讲，系梁振英讲啊，所以大声啲讲都唔怕。吓、梁振英当年就话咧，内地发生啊吓人嘅极听啊，即系 骇人听闻嘅事， 骇人听闻嘅事，大家都好悲愤。佢话我接触到嘅草委感受唔单止无所适从。大家都由乐观而去到悲观，由悲观去到绝望，由绝望去到震惊。啊，当年梁振英原来真系个人嚟嘅，啊！不过你问我咧，都系落错飞可能。当年咧，佢以为跟随赵紫阳路线啊嘛。嗱、当年嘅梁振英咧，就鼓励咧香港人重新振作，话万一香港垮掉嘅时候咧，中国民主路咧会更加遥远。纵然啊，港人对中共嘅幻想彻底破灭，唔能够假设香港市民呢个时候采取任何行动或者提出任何主张，中国当权者系唔会采取行动嘅。我哋唔能够假设，万一中国当权者对香港采取行动嘅时候，呢啲行动会系理智啊，抑或克制嘅？嗱，要保住香港咧，梁振英当年咧就认为香港人必须积极参与基本法起草咨询，啊，筑起呢个法治嘅防线。有人话基本法净系一张纸，唔能够抵住枪炮。 中国政府既然不遵守诺言，佢不尊重法律，所以香港不需要参与基本法咨询，是一个片面的睇法。梁振英当年又说，如果香港人不参与，97年之后仍然有基本法，但是中国单方面起草的基本法，中国政府可以振振有词，拿着本基本法条款，将同香港人意愿不符合的东西呢加在香港人的头上，即使我们对他的保护性有所怀疑，都不想基本法有些好像剑那的条款、向着香港人。梁振英不单止出席这个城市论坛、他更加在报纸那里一个人、不是联署的，很多人当年是联署的、他自己一个人响登了一个声明谴责中共血腥镇压的。这个是1989年六四之后的第二日。 6月5号的。 6月5号。梁振英当时登广告讲咩呢？ 深切哀悼所有壮烈死人壮烈成人的北京爱国同胞。 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向文汇报全体员工致崇高的敬意。 讲清楚啊，这个是梁振英。 1989年6月5号。5号 自己揞荷包登报纸的声明来的。所以正话讲的不是我讲的，是梁振英当年讲的。如果梁振英今时今日不要口黑面黑扮聋扮傻呢，将他当年呢登过的声明或者当年讲的嘢重复一次，或者不需要重复一次，只要讲一句嘢，他说我们当年我当年的立场直至到今日冇改变。 无忘六四当日嘅系。 咁已经足够。咁佢已经令人呢对佢呢肃然起敬。但係正如李翔咁讲呢一蟹不如一蟹。当时呢佢对记者点讲呢， 六四烛光晚会你会唔会出席，会唔会黑线下嚟外地嚟嘅民运人士。 关于六四嘅事呢，我最近都讲好多，我今日冇补充啦。 即係今晚你会唔会六四嘅烛光晚会同埋个身影都唔同。 这个问题我过去讲了很多了，我没有新的补充。 过去讲了些什么呢？我不记得。 过去我们不讲这些东西了。过去。那是好东西。不过你两个诠释。你说好就得，你拍烂手掌就说，喂，那换一句话来讲，他就是说当年他讲的东西讲了很多，没有改变过。是不是这么说？是 冇补充， 佢有冇讲？佢冇补充啫，冇话冇改变，即系冇嘢补充， 要修改啊！ 即系够啦，已经。但唔系最弊一样嘢咧，佢跟住落嚟咁多年咧，佢讲过唔同嘅嘢嘛，六四。佢曾经讲过话要颁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俾邓小平啊嘛，人哋讲到六四问题嘅时候，跟住喺竞选论坛嗰度，人哋默哀嘅时候，佢就眼光光啊嘛。这个才是个问题啊，冇补充的意思。通常冇补充的意思就话一系你将你最后嗰个立场，人哋问你，我冇补充啦。但佢最后立场唔系嘅，大家唔好表错情啊。 即系唔系十年前嗰、那个？ 八九年咩？十年前廿三？ 廿三年前嗰、那个 林庸，即系话俾你听，唔系当年1989年六月五号嗰个立场啊。佢系冇补充，系最后嗰立场啊。最后立场系咩咧？就系、是、我相信咧，就系、是、当日同唐英年、何俊仁佢哋辩论嘅时候，当人哋问到六四嘅时候，佢人哋讲到呢、這个为呢个六四咧默哀嘅时候，佢眼光光啊嘛，嗰、那个就系佢个立场啊嘛，咁眼光光代表咩咧？林毓华，人哋默哀嘅时候，你眼光光， 咁即系唔同意你哋咯， 唔系咯？呢、這个就系佢嘅立场啦。咁所以话冇补充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我嗰立场系不变，我最新嗰立场 系 咁所以千祈唔好误会啊。 咁即系记者应该再追问一次，就话。你冇补充嘅边一个边个日子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言论系嘛？ 点啦？你讲咩啊？ 唔系佢话冇补充啊嘛。如果用你嗰个推、那个推理嘅方法就话佢系冇补充最新嗰个啊嘛。咁要问翻佢，咁、這個、你就边冇补充边句先得噶？ 呢、這个就系逻辑嚟噶。冇补充，冇补充，讲咗好多啦，冇补充噶，冇嘢可以补充，冇嘢补充，咪即系话我最后讲嘅立场，一系就是一个混淆咗信息， 系。 我23年前我梁振英当年高大威猛，青年才俊明日之星当年呢我是有良知的，当年我同大部分香港人呢有一个同一的睇法，但跟住落嚟嗰23年咁屁股跟住嗰、那个、那个脑袋跟住屁股走啦，佢坐喺边个位嘅时候讲唔同嘅嘢囉。咁所以你喺佢而家作为一个后任特首嘅时候，你走去问佢六四嘅立场佢咪蹲起个款话俾你听囉。 喂，大多大班佢个位都好紧要喎，佢叫做系基本法咨询委会嘅秘书长㗎喎、 啊。当年呢佢点解有咁嘅讲法呢、就话叫人哋呢积极参与基本法草拟工作，唔好放弃。 佢 因为如果放弃咗呢就大祸啦，咁变咗呢就由中央政府即共产党一手承包个基本法。即有香港人参与呢，起码有香港人嘅意见摆落去。 咁人话嚟嗰啲系。 主要维护个核心价值嘅、因为当年呢李柱铭同司徒华呢同埋查良镛呢、就退出咗那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嘅。李柱铭同司徒华就辞职嘅。查良镛呢就唔去开会嘅。咁所以三个起码三个呢呢啲草委呢係用一个对抗嘅方式嘅参与呢个基本法嘅草拟嘅。但今时今日嘅基本法系唔系就因为有梁振英或者当年嗰班草委嘅积极参与而保障咗我哋呢？嗱，我又问下你林毓华系咪啦？ 见仁见智啦，睇点解释啦。 冇啊，而家个问题嘅基本法咧，嗰、那个解释权喺中央。 系咯， 最好笑咧就系话，如果有咩问题咪释法咯，释法咯，释法咯咁简单。 但系我哋 跟住仲有啲好嘢啊，跟住仲有啊，讲下咩叫立法原意。喂， 鬼知啊！ 南维珠最叻噶，一有嘢攞基本法出嚟有争拗咧，hold 住hold 住先。点解要 hold 住咧？因为当年你班鹌鹑咧就冇份参与嘅。我哋闩埋门开会嘅时候，话点解要写条文落去咧？嗰、那个正常嘅解释系咩咧？我话俾你听。 喂，嗰时又话攞啲记录文本出嚟睇嘅，咁你口讲 无 凭，同埋每个记忆咧系会有啲系。模糊噶嘛？ 仲有一样嘢咧，就好笑嘅。跟住仲有咧，基本法冇讲嘅，冚唪都可以做或者唔做。喂，咁到今时今日，究竟基本法系咪真系保障到我哋咧？就好睇嗰个政嗰、那个当权者，包括当然最重要系中央政府尊唔尊重基本法啦。仲有你特别 人大常委点解释啊？如果 特 别 行政区，尤其是行政长官，你自己个人点样去睇个基本法咯？就咁简单嘅。如果你一任何法例好嘅又好，唔好嘅又唔好，最紧要就系点样去执行嘅啫嘛。咁所以就梁振英咧，如果你叫佢去六四烛光晚会咧，就嘥气嘅。所以李卓人就话：我从来都冇请佢。不过李卓人又系。又系抽水， 佢使乜请嘅啫？ 唔系啊， 个个市民都可以去噶。 唔系抽水，又系抽水。 系 而家人哋叫你请佢咩？ 啊， 人哋好稀罕你请佢咩？咁你抽啲水嚟做咩？系咪都唔去噶啦？你点可以突出咗梁振英话我冇请佢咧、不过好似话有人话支联会曾经试图邀请梁振英出席六四，咁啊。大傻李卓人就出嚟话咧，我系从来都冇请佢，从来都冇请佢，咁问题就我又可以话俾你，佢从来都唔会去六四烛光晚会，从来冇去过，点解今时今日要去咧？嗱，有机会会去，你知唔知点解？你又估下点解我话梁振英有机会会去六四烛光晚会？ 搏乜嘢？ 喺咩时候咧？你谂唔谂到？ 咩时候？ 喺咩时候佢会去？ 喺凌晨嘅时候，你清咗场，佢咪去睇睇咯。 梗唔系啦，更加唔会去。你傻啊，林毓华，你真系傻傻地。当有一日中央政府平反咗六四，佢又会第一个出嚟噶。呢啲就机会主义者嘛。 即系有一日咧，如果平反六四，然后六四晚会又有个咁嘅大集会， 哇，扑晒出嚟， 即系佢又会上去台度讲嘢啦，系嘛？ 梗系啦，大佬。嗱，呢啲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咯。如果唔系，点会可以一赔九啊九？爆大冷啊！将呢个本来阴点咗嘅唐英年踢咗落马嘅咧，就系、是、咁简单咯。呢啲就系因为佢醒目啊嘛， 啊，因为 唔系嗱，我唔赌马噶，不过听落嚟都系觉得有做马咯。啊，一阵就话俾你入唔到闸嘅，啊，入唔到闸可以跑得出嘅，真系啊， 咪真噶呢个， 唉，真系做马啫。 我而家开始信系真噶。 是 他真的初初真的可能入不到閘的、 嗯 啊、怎知道那個形勢的變化、啊、時勢就 做英雄的事。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現在由李小欣報導新聞。今日是六四事件23周年，本港有多项的悼念活动。支联会晚上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内地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在网上呼吁民众今日下午在全国各地一起着上黑色衫散步和默哀，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在六四前夕，北京部分地方的保安明显加强，一批警车在街上停泊戒备，大批公安和便衣人员加强巡逻，有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天安门广场就如常在清晨举行升旗礼，广场外拉起铁马，有公安驻守，所有进入广场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包括了手身用 X 光机检验随身的物品。正在美国的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在六四周年透过支联会发表公开信。陈光成说要正确去看待六四事件，他赞成宽容但就反对健忘，认为一个健忘的民族并没有希望。美国国务院在六四前夕发表声明，希望北京当局释放仍然监狱服刑的示威人士，公布事件的死难者、被捕和失踪的人数，以及停止骚扰示威者的家人。昨日纽约时代广场就有以六四事件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有份主办今次活动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负责人王君涛说，这一种以坦克作为表达方式的街头艺术，重点不在于阻挡坦克车前进，而是在于揭露坦克车无视人民的生命。警方将上述一宗发现醉酒人士案件改列为误杀案。星期六下午，一名36岁女子报案，声称她27岁的男朋友在上水吉祥街一个单位里面怀疑因为醉酒昏迷，一名男子被送去北区医院治理，医生认为男子头部有可疑的伤痕，昨日向医院警岗报案，一名男子延至当日下午不治。警方调查后发现死者星期六凌晨在石湖墟被一名朋友推倒撞伤头部，警方昨晚在上水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稍后会安排验尸确定死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 87%。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啦吓，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拍住去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呢分钟排返到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仍然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都要间风啦。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上环消防局，嗱嗱声走去九龙区睇睇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睇睇龙尾有冇转太先吓，冇嘅继续 keep 住啊喺呢个爱民村嗰边噶吓。系啦，睇翻啲旧资料，哇，当时好多支持民运嘅人士啊，好多都转晒太啦。嗱嗱嗱，如果 CY 你今晚出席六四烛光晚会咧，我就话你听啊。我就话你叻啊！唔好玩啦、啊，喺童话世界里面啦，豺狼啊点会出席小白兔嘅丧礼咧？系嘛，应该唔会去嘅。九龙区方面啊，咁啊个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去到骏发花园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系去到学园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嘅。咁啊新界区 C 隧出九龙咧，现时去到新田围村，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

董建华叫香港人放低包袱，曾荫权就讲话睇经济发展啊，向前望。梁振英咧就直情系回避啊，一粒声都唔敢讲。而佢曾经讲过嘅，竟然就系话叫邓小平咧系攞诺贝尔和平奖，咁可耻佢都讲得出咧。咁我咧梁振英不单止而家佢就回避啦，但系佢叫邓小平做诺贝尔和平奖咧，系其实对所有六四死难嘅同胞同埋佢哋嘅家属咧。是伤口上去杀而诺贝尔和平奖的侮辱。 今天是六四二十三周年，有几份报章就以此为题发表了社论。 其中明报的社评讲到，最近几个月不时传出总理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但是未获接纳的消息。英国金融时报在三月期间引述中共高层消息称，温家宝曾经三次建议中央平反六四事件。中共掌握全国的资源，应该有能力是处理好六四的伤痛，推动同人民和解，无需一步到位，可以先从人道主义入手，抚平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伤痛，协助有需要的人士解决生活问题，去到外国的意见人士反国等。至于事件真相追究责任的问题，可以在更适当时候处理。社论又讲到，六四事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中共掌握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是内地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根源。中国如果而家发生乜嘢事故，已非中共存亡嘅问题，而系涉及国家民族生机嘅大事。作为执政党，中共系有责任带领人民安然渡过险境。平反六四系令到中国体制从僵化到活化，适应时代转变同需求嘅重要一步。 而新报社评咧，自认为平反六四对中国系有利无害嘅。咁社论话咧，六四事件系坏事，咁可以肯定咁得出啦，佢一定系会被平反呢个结论。现时中国已经掀起咗一股六四揭秘嘅热潮，就系喺呢件事件嘅参与者唔系已经死咗，就系垂垂老矣。咁呢啲老而未死嘅前领导人，又企图将六四事件嘅责任卸脱，卸到死人嘅身上，以开脱自己嘅历史责任。好明显，呢、这个就系平反六四嘅先兆，因为呢啲人为自己开脱责任，就恰好证明佢哋都认为啊呢件事系做错咗嘅。 另外，《苹果日报》嘅评论就讲到，每年六四都会呼吁市民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咁讲咗二十三年，可能真系有一啲嘅市民对参加烛光晚会系感到疲倦。而在苹果评论的网页留言入面，一位读者是这样写到，六四我每年都会去维园，但是当六四变成某一些人的政治资本的时候，不去也罢。社论又讲到，我们去维园难道是为了某一政党某一些人抬轿吗？显然不是，我们是要去向没有来维园的香港市民，向中国大陆，向世界清楚地表达，在中国土地香港这个角落，有良知的香港人二十三年以来都没有忘记中国的这一场苦难，并且要中国和全世界延续这个记忆。今年五月的《红外》杂志刊登了一篇四月时到北京对艾薇薇的专访，在密布十五台摄像机全天候监视之下，记者问到艾薇薇怎样看香港这个地方，他就说香港社会是一个令他刮目相看的社会，他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意志，然后有他的表达能力，有大量的年轻人有自主性，以及他对基本价值的坚持。艾薇薇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即使不为达到什么目的，即使对目前中国和香港的局势感到失望，只为艾薇薇的这段说话就提醒我们不能够轻易放弃对基本价值的坚持。大家今晚要不要去维园呢？ 最后我们看看吴康文在明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他的主调就说六四已经悄悄地平反了。咁点解咁讲呢？佢话因为六四以后咧，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嘅公布已经为六四定性，指出话近两个月嚟全国嘅政治形势有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喺北京同埋啲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嘅政治动乱。然而喺北京发展成为咗反革命暴乱。咁至于目的就系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嘅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吴康文话，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新中国这个罪名可以讲是最严重的了，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暴乱了。 但到了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政治报告呢，就是用反革命暴乱和一场政治风波并提的。而到了2002年11月8号，江泽民在第三次中共十六大只是得严重的政治风波这个提法。吴克文说呢，多年来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地方传媒一律在提到六四的时候都用一场政治风波这个提法，就很少再提出反革命暴乱或者是动乱了。这个定性的变化就是有意淡化六四这个历史事件，提法的转变而且是在邓小平生前就出现了。最后他就说呢，六四政治风波已经过去23年，港人对此未能忘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了解到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当年政局的诡秘，今日社会矛盾的增加，北京高层是不得不强调维稳的苦心，那我们还是需要有些耐心才好。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是陈先生，陈生早晨。 陈生早晨。 哎，早晨啊，来吧。 你好。是。 哎，我有样嘢好同意你㗎。你今朝讲关于而家香港嘅政治发展，其实香港呢而家两大政党。一个呢就是曾小人，另一个就是魏君子。 嗯。 这两大政党。啊。咁同埋呢，我想讲埋呢，就係话其实我唔知你同唔同意，你做个议员啦。其实呢香港嘅政治民主发展呢，过去咁多年呢，其实就好似不即京剧咁啊。其实根本上呢都系全部人喺度唱双簧。背后嗰、那个个个气氛班主呢，其实都系北京人。无论民主党唔民主党都，其实即系经常有所谓黑念白念红念，系咪啊，大班？ 总之呢，入到去立法会呢，就会睇到好多呢平时睇唔到嘅嘢㗎，好得人驚㗎。 咪就系囉，所以我会话黑念白念红念囉。其实都系 嗱， 即系经其实就我哋香港人呢就俾咗咁多年钱，俾咗咁多年。 我讲一样嘢俾你听，好过瘾㗎啦。你譬如睇工联会咁讲啦。啊、工联会就是保皇党来的啦，这个切头切尾的啦、嗯、你看到有三个不同立场的、嗯、一个叫王国兴、嗯、他就是保皇、 这 个保皇党啦，讲到曾荫权应不应该辞职呢，他就说不应该的，因为 以前有以前人哋话叫佢真武权啦，其实唔系啊，原来叫真特权啊，原来哇，原来佢去呢、这个去呢、这个睇睇呢个北加索可以咩睇呢个唔知咩咩 嘅呢个就英分钟呢、这个就英罚嘅呢个所有官员都有嘅特权嚟嘅，嗱官一定有特权嘅、嗯、如果冇特权咧，你今晚维园睇下咧，有一堆人咧坐喺个台前面嘅，嗱嗰啲就叫特权啦，嗱我哋唔好理呢啲嘢啦，嗱我讲翻政治分析俾你睇啦，举个例啦。嗱，点解工联会一个党，即系一个保皇党？嗱，呢个不折不扣保皇 党。三个说法， 可以有三种唔同嘅立场，我分析俾你听嘅。嗱，王国兴，因为佢而家喺立法会里边系现任立法会员，佢有票嘅。当然，如果到时要投票谴责曾荫权，或者啊要去辞职咧，佢就一定要投反对票嘅，因为呢个系中央嘅立场嚟嘅，就唔容许曾荫权喺呢个时候辞职嘅。好啦，咁就讲我讲翻郑耀堂啦，佢又用一个包容嘅角度去睇，咁点解呢、嗯、因为而家仲系行政会议嘅成员。 行政会议。 嗱好啦，咁有一个咧完全冇包袱嘅，就叫陈婉娴。 去到尽啦呢个。 佢就准备，佢就准备要选嘅。咁就走出嚟喝啦，曾荫权咯。 所以大班啊， 所以呢啲人咧，你唔好理佢啦，系。 所以其实呢个政府咧，啊今日我六四我都去嘅，不过我就唔想为人代表，其实咧。呢、这个所谓民主派，就所谓泛民，为咗食饭而搞民主嗰班咧，年年咧都系咧用六四同七一咧嚟做伟哥嘅。 嗱，咁啊唔紧要嘅。嗱，阿陈生讲翻句公道说话咧，即系咁，你又要有班人去搞嘅。咁、嗯、如果有啲人去搞嘢，咁、我哋俾翻啲 credit 佢，即系俾翻啲分佢都系应该嘅。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呢个建制派咩都咧，其实应该 propose 咧，就将嗰个立法会选举咧提前到去三月或者系六月之前。将嗰个 event 咧 dissolve， 等嗱，我唔系话帮建制派，而系咧等我哋选民咧清清楚楚谂清楚究竟呢个人值唔值得坐呢个位，而唔系因为咧因为某啲嘅六四日七一嘅 event 咧，就令到咧 illusion 咗 illusion 咧，啊呢班人系系为民主， 不过我始终觉得一样嘢咧， 九月份只系啫。 不过我觉得唔系， 有九成都唔好啦。 我明阿陈生讲咩嘅，陈生讲嗰样嘢好简单嘅啫，即系佢有个六四 effect 影响选民投票。但呢一个系一个大是大非嘅问题嚟，起码即系等于捐钱做善事。但有啲人咧就唔捐钱嘅，有啲人就捐钱嘅。咁有啲人捐钱咧，你就系沽名钓鱼。我就情愿咧，人哋沽名钓鱼咧就好过话我又唔捐钱，我又扮清高。嗱呢个都系一个分别嚟嘅，我都希望你谂下，好唔好啊？我哋而家下一个电话咧就系何先生。 早晨，何生。 早晨，何生。 大班系。 你好，你好吓。今晚老友记。 咁我想俾个意见咧，头先你讲咧嗱，俾阿司徒华先生一个公道。今晚曾荫权咧就可以去嗰度一间酒店度食嘢吓，顺路经过，即系嗱，司徒话 系死梗 嘅， 但系 一个人讲大话啊嘛， 唔系啊，死梗嘅，佢去亲咧，听日就话抽水噶啦 。 我话俾你，我叫佢实唔好去啊！如果佢又问我，我一定叫佢唔好去。 司徒话先生一个公道啊，佢话见过佢喺马会嗰度啊嘛，嗰阵时六四嗰阵时啊，唔系，而家你又行翻过去，咪即系。即系证明佢讲嗰阵时讲我大话咯， 民主歌星 献 中 华 喺马会啊吓。 我谂一样嘢啦，公道自在人心嘅。阿华叔就唔需要人哋帮佢平反嘅。今晚咁多人走去烛光晚会，我谂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大部分咧，我绝对啦，对阿司徒华咧都系有一定嘅尊敬嘅，同埋怀念嘅。咁就唔需要一个人又去帮佢平反嘅。你觉得你觉得司徒华使唔使有人平反？ 即系个意思嚟 计，即系我知，系咁，我同意你咁讲，一个姿态，但个问题就系 姿态啫， 但个姿态就俾人话你抽水嗱，出年去就好。 嗱，另外一个样嘢咧，就个白鸽榜嗰度咧，就唔该唔要啊，改咗鹌鹑啦，即系个 logo 度做鹌鹑咪得咯。 唔好啊，我惊佢侮辱咗啲白鹌鹑，因为我哋个个都系鹌鹑嚟嘅，大佬唔好搞啊！我啊即刻要改翻做白鸽啦，都先。好啦，多谢电话老可啊，好电话旁边啊，正在黄生嘅。 诶、hey, ，你好啊，大班。 你好，你好。 啊、我想讲几样嘢啊。第一，梁振英咁样系六四，即系唔表态，即系而家冇补充咧，就其实就好证明佢根本就系、是、即系做咗特首之后，即系后任特首啦。但系而家已经咧就系、是、唔会讲六四噶啦，都唔会系话要叫佢平反六四，或者同中央争取，梗系缘木求鱼呢样嘢噶啦。好似我就想讲啊，如果梁振英加埋呢个秃鹰争咧。我谂咧，对于个游行示威嗰个打压咧，会慢慢咧就更加严重， 所以 个政治检控咧会更加厉害。如果你静坐，或者系喺个公园静坐，可能拉你噶根本。 唔系，所以有人咧嗱，有人啦即系有啲文章我睇到咧，就话好担心咧，今年系最后一次咧啊烛光晚会嚟嘅，因为担心咧出年嘅烛光晚会咧，就算有得举行咧，都会被打压嘅啊。 同时我更加担心佢要通过喺建制派同埋嘅支持啦，通过23条咧，佢更加振振有词咧，去打下啲政治组织或者法轮功噶啦。好明显咯，法轮功佢第一要 咁，所以你 同埋冇人会帮法轮功，唔系唔会咁多人会帮法轮功噶嘛？呢样嘢香港人。 咁你系咪法轮功啊？ 我当然唔系法轮功啦，呢样嘢。 问你啊， 我即系支持嗰个宗教自由同埋练气功嘅自由，只要佢唔系宣扬一啲仇恨或者其他嘅嘢。佢绝对有一个法律维护去搞一个合法嘅宗教练气功嘅活动，呢样嘢就好清楚嘅。但系问题就佢宣扬要退党啊，诸如此类，点可以容俾中共可以容忍呢？咁通过23条，其实就系打下法轮功，亦都系试水温。如果法轮功可以俾佢话同外国组织啊有联系，诸如此类，用呢啲理由去打压咗咧，就即系唔俾佢一个活动咧。其后啊，支联啊，其他嘢佢更加可以睇下。 嗱，我谂咁啦，我哋唔好将呢个六四烛光晚会同法轮功混为一谈啦。咁但系起码你去铜锣湾，你去铜锣湾日日都见到法轮功喺度噶啦。 红暗火之人都系啊。 同时我想讲咧，其实我哋睇到民主党做啲乜嘢，但系烛光晚我哋要去嘅，系为咗显示喺中国嘅。领土底下唯一可以有咁大型嘅纪念活动，显示系人心不死，六四喺我哋心里边已经平反咗噶啦。 好多谢电话吓，你今晚一定去噶啦，系嘛？ 多谢胡先生， 冇怀疑嘅呢样嘢。 O、okay, K， 多谢你啊， 张先生电话，早晨 电话就1872111啊，旁边咧，而家电话旁边有位老张啊，老张早晨。 系啊，喂，我又打电话嚟第三日啦。 你第三日你又唔系同我输到嗰个啊嘛？ 唔系，话叫你省靓招牌嗰个咧，叫你讲好阿贪憎呢单嘢咧。 系，咁而家个招牌实靓唔靓啊？ 啊，而家招牌咧一半半啦，正如我嗰日 咁，你帮手你帮手查下啦，唔该你。 即有情有义嘅，所以咧，我暂且都收货。 收货。 但问题咧，阿大班嗱，关于六四嗰度咧，我希望你今晚去支持一下，参与呢个烛光晚会。 嗱，我话俾你一样嘢咧，你唔知道，好多人都唔知嘅。我话唔需要，第一唔使，又唔需要标榜呢样嘢，亦都唔需要啊唔认。支联会咧，我系其中一个创办人嚟嘅，咁够噶啦，讲呢样嘢。 会唔会今日参加？ 嗱我去唔去咧？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但 因为咁啦，大班。 如果我去咧，我又惊，因为我过去有即系其实过去十年我冇去过嘅，我唔想人哋话我去抽水嘛。话你啱啱走出嚟做电台，又走去烛光晚会啦，你明唔明个道理啊？我系唔希望俾人觉得我用呢样嘢抽水嘅。 唔系抽水啊！嗱，如果你系你要加要省你个招牌嘛。 冇乜唔可以，唔系唔可以用六四嚟省你个招牌噶啦。呢样嘢 喺度， 呢样嘢我唔同意嘅呢样嘢。 你用公义，用正义嗱。你而家系表态嗱，因为咧，而家 喂，我而家已经喂，我谂我哋对六四嘅支持冇人质疑我哋噶吓。 但系我咁样睇啦，你做咩嘢都有人讲啊，你唔去亦都有人讲。 唔系，我谂一样嘢嗱，我哋香港有七百万人，嗱，我哋唔好中计嗱。今晚我任你噏嗱，过去咁多年系有150万人，23年去过呢个烛光晚会嘅。 系 今晚咧，大约咧吓。10多万人实有噶啦，分分钟去到20万咁啦吓。 咁、 我想问你一样嘢，香港有几多人口？有700万人啊嘛。嗱，你千祈唔好咧就话，好似啲左仔或者土狗咁讲，喂，香港有700万人，得20万人去维园，咁啊换一句话嚟讲，680万人唔系即系啊唔支持六四咧。嗱，千祈唔好咁讲啊，喺屋企嘅人或者唔去嘅人啊，亦都有好多人个心里边咧。是不会忘记六四的，这件事是事实的。 嗯、 对 但是大班啊，我真的从你那个台出发。因为呢 又是商业原因咯。 你现在呢这个台呢，我想呢在梁振英上了台之后呢，你这个台更加这个地位非常之重要。 你再讲下呢，我哋呢就好大镬啦，我话俾你听啊。 迟之后梁振英呢可能23条啊乜鬼都出晒了 ,23 条嗰个时候咪话嘅唔倾住嘅。转头佢啊，话唔选唔选咪又选，所以你而家唔系话抽水啊，你去一去六四嗰个烛光晚会，令你咧喺呢个台里边咧啊个知名度高啲，因为讲真嗱，我真系摊开嚟讲，你讲贪真嗰度咧，我都系俾翻个私家俾你嘅啫， 有私家嗰个 B 家啦，私家， 你而家因为你一阵一定系抗衡啦， 哇！你做老师入嚟噶，你中意咧就改分噶，你真系 民主唔系我。就住具体情况，民主党你讲得啱，我同意你。呢、这个民主党咧，唉，都系唔 令人失望噶，我话俾你令人失望。 系啊，所以我而家个希望咧喺你嗰度噶啦。 多谢啊， 都系讲翻阿贪憎呢单嘢，你咧系有情有义嘅人。 唔系有情有义啊，但我哋唔可以清算嘅。 支持一个无情无义嘅人。 唔系，但我哋唔可以清算嘅。如果 我 哋 嗰个时候谂住啊，大班俾我讲多五秒嗱，我嗰个时候谂住俾个 E 你嘅啫。 你嗰日好似又俾 B 加，你今日减咗我，又想俾啲压力我咧，走去六四烛光晚会。 大佬， 你好鬼叻噶，老张啊，你啊心战室咧，心战室咧，一定要揾你做阿头先得。 好啊，多谢你啊，我叫你做电话， 多谢你啊，老张啊，电话旁边咧有陈先生嘅， 陈生早晨。 喂 ，hello， 两位支持我嘅， 早晨啊。 喂，大班，俾三个 A 加你， 我咁啊唔好，咁啊高 嗰台，嗰个人都违背良心，你而家仲有台可以俾你咁样讲嘢咩？ 咁啊唔系嘅，我谂作为一个传媒，我哋个平台开放嘅，今日系六四，咁啊所有市民都关注呢个议题，如果我唔讲，我就系失职，我唔讲咧，我就系、是。啊、即系唔系一个有良知或者负责任嘅传媒工作者咯， 系啦，喂，仲有啊，大班， 我嘅立场就唔紧要嘅，老实讲， 大班仲有啊，头先嗰个人讲法轮功，如果你系第二个台，我哋唔好讲第二个话题， 我所以已经问咗佢啊，嗱，你有冇听到我问你一样嘢？ 我问佢系咪法轮功，你有冇听到？你知我点谂啊？我点解要问咧？系嘛？好啊，多谢你啊，老友记。 唔系，仲有， 仲有， 我想拉屎一个表白咧，点样咧？咁咧，六四咧，应该呢两年就已经平反噶啦。 嗯， 系嘛？ 咁佢哋咧，佢哋支联会咧，以后再用边条桥咧？头先嗰个听众讲真啱啊，支持法轮功啦。如果唔系冇市场噶啦，好啦，拜拜啦，唔好阻住你哋啦。 多谢我哋听新闻啦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煤气公司表示，怀疑受到爆水管影响，大埔区多个屋苑暂停煤气供应，9800户受到影响，煤气公司正是全力抢修。行政长官曾荫权朝早如常到教堂，被问到是否会因应有关他外访住宿安排的争议而辞职，曾荫权就没有回应。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对近期涉及曾荫权的丑闻感到痛心和惋惜，期望曾荫权出席今个月14号的立法会特首答问大会时，以更加谦卑的态度面对公众。今日是六四事件的23周年，本港有多项的悼念活动，支联会晚上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内地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在网上呼吁民众今日下午在全国各地一起着上黑色衫散步和默哀，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在六四前夕，北京部分地方的保安明显加强，一批警车在街上停泊戒备，大批公安和便衣人员就加强巡逻，又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正在美国的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在六四周年透过支联会发表公开信，陈光成说要正确去看待六四问题，他赞成宽容，反对健忘，认为一个健忘的民族并没有希望。美国的国务院在六四前夕发表声明，希望北京当局释放仍然在监狱服刑的示威人士，公布事件死难者、被捕和失踪的人数，以及停止骚扰示威者的家人。昨日纽约时代广场有以六四事件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有份主办今次活动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负责人王君涛说，这种以坦克作为表达方式的街头艺术，重点不在于阻挡坦克车的前进，而是在于揭露坦克车无视人民的生命。在台湾的马英九总统亦都发表六四事件的感言，期望大陆的民主人权能够有进展，未来两岸可以在中华文化基础上，透过民间团体在民主治理和人权维护的领域开展交流对话。马英九期望大陆可以处理六四事件遗留的伤痛，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亦都有助抚平历史伤口，拉近大陆当局和人民的距离，改善国际的形象。意大利的北部星期日晚发生 5.1 级地震，未有伤亡报告，部分建筑物倒塌。同一地区过去两个星期亦都曾经发生地震，造成超过20人的死亡，14000人需要疏散。今次地震震源深度有9.2公里，在远至200公里外的米兰都明显感受到震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坏车报告噶，呈祥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蝴蝶谷嘅中线咧有部坏车噶，车龙排翻后边嘅蒲岗村道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嘅指示啦吓。好啦，走翻过对面海睇睇啲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拍住咧，哇，已经去到红十字会咁远啦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噶。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哇，自由个龙尾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讲到是否悼念六四呢？這个真系好自由，好个人噶嘛，系嘛？呢好似嗰间冰室咁啦，整咗个无忘六四嘅套餐，哎呀，即刻俾人话佢抽水发死人财啦，咁啦，改为。改嗰啲菜单啦，好唔好啊？系啦，嗱，食六个热狗啊，送多四只六碗车仔面啊，送四粒鱼蛋，咁样低调好多，又益下街坊啊嘛，系咪啊？诶，九龙区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果栏，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另外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新界区两边隧道又点呢吓？咁啊，私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伸延到呢个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吓。啊，大妹啊，成日见你揸住嗰本笔记簿咧 ，mark 低啲嘢啊，你都睇嚟好细心、啊。 细心又唔讲得嘅，通自己俾我论尽就真啦。不过咧，我而家个新方法，只需要一副 pair 牌就可以训练好我嘅记忆能力啦。大家咧只需要6月9号去到17号期间嚟到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咧，就可以参加一个 pair 牌展览。嗱，场入边有唔少工作坊嘅，包括咧亲子 pair 牌魔术。方记忆能力训练班等等，用 pair 牌教你个记忆力嘅方法啦，全部免费入场。到时咧，我唔想用记事簿之外，仲可以学到好多 pair 牌嘅玩法添啊！通，大家记得嚟玩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上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emium 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到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 2712011。 开心快活人 好要嚟嘅都嚟咗啦。我哋欢迎詹姆士文先生。 佢而家唔系叫 Jess。 哇你个头好硬胶喎。 係啊冇办法啦。 有臭胶味啊。 唔系我哋要 梁继章李丽睿开咗咪啦。 想听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p, 以超低价港币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㗎啦。 Believe in our dream 难忘时刻，同庆回归15周年。 我 我个人嘅处事嘅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嘅主任，系要负全责嘅。 我任内做咗两年，要负上双倍嘅全责嘅。 唯一嘅选择就系引咎辞职，先至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咧就系6月4日，一个值得大家怀念嘅日子，亦都系香港好多人咧 值得，我冇话必须啊，唔好值得啊。 香港好多人咧都会唔记得今日嘅日子嘅，所以每逢到6月4日咧，你打开所有报纸都有关于六四嘅报道。除非你睇紧嗰张报纸，根本就唔系一张报纸，或者打开电台节目，亦都冇得避噶啦，你一定系会讲六四嘅，呢、这个就系所谓民心所向。嗱，6月4日，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喺美国打嚟嘅听众啊，苏小姐嘅早晨， 早晨苏小姐， 喂，早晨大班，早晨林毓华， 喂，我想问下你咧，东岸定西岸啊？ 我喺新泽西啊，你上次嚟嘅隔邻居啊， New Jersey， 哦，即系而家系夜晚9:10。 时间同你哋一样， 不过倒转咗啦，系啦系啦系啦。你听你用咩听啊？你用？ 我系上电脑听嘅，但系咧近排咧成日可能太多听 众，多咗人听啊嘛。 系啊， 呢个系 happy problem。 咁我就改咗用iPhone 听咯，用 Apps 听咯。 我去美国咧，我啱翻嚟啦，我就一路揸车咧由 Connecticut 一路揸到去纽约咧，都系用 Apps， 即系 iPhone 听咧，几好噶，其实又 OK。 系啊，好都算稳定啦。 唔系，我哋会改善噶啦，我哋就嚟改善噶啦啊！咁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如果嗱，因为我哋就要投资落去一啲硬件啊，包括 server 啊。你如果我哋着量收费个 App 收翻少少钱，你哋会唔会俾咧？ 绝对冇问题啦。 可能我哋谂紧收翻嗰啲好似4.99美金啊嗰啲。 哈哈，因为你哋台嗰啲节目真系一分钟都不能少啊！ 多谢你支持啊！ 因为呢边你都知道呢边啲生活几闷噶啦， 华语节目系比较少啲，我哋知道真系。 靠你哋吊住条命噶啫！ 我哋以前都有听电台嘅，你可以听香港电台或者上电台噶嘛。 嗰阵时咪听住真风 show 咯，同埋阿麦 Sir 咯。 哦，即系你听开香港电台嘅， 系 啦系啦， 咁啊全部过晒你啦吓。 冇咗啊，思豪啦，咁啊改听嘅千禧年代啊，咁有时重复听翻啲电节目咯，阿凯嗰度。咁跟住佢走咗之后，哇，已经冇听啦，乜都冇听啊。阿麦 Sir 走埋做，跟住好彩接住你哋台演开咗啦嘛，咁咪。成日上网听，但系嗰阵时实在太差啦，成日断啊！ 唔系我哋而家已经投资咗好多钱落硬件嗰度噶啦， 系啊，所以而家 再投资啦，迟啲我哋会扩充嘅吓。多谢你啊！你想讲咩噶？其实 我想讲三样嘢，第一样嘢就系多谢你先啦，就因为你建立咗呢个 DBC 啦，咁啊，即系令到好成多咗个平台，俾啲唔同嘅声音发声啦，同埋俾我哋好多嘅精彩嘅节目啦。呢样嘢首先多谢你先啦。 唔好客气，应份嘅。 唔系噶，唔系个个人可以冒险可以咁样做嘅，系得大班你嘅啫。 我哋未惊过。 咁第二样嘢咧，我系想讲曾荫权嘅。咁我觉得曾荫权呢单嘢咧，测嚟讲咧，佢只系占25% 嘅啫。其余嗰25% 就系嗰阵时唔成立嗰条例嘅所有建制派嘅议员啦。另外25% 就系佢。特首办嘅人啦，另外嗰25%，我就觉得系应该系 stand by 佢，帮佢手做嘢。我唔知佢有冇 secretary 嗰啲嘢啦，但其实如果佢哋系 smart， 想个 boss 好咧，其实应该佢系俾 advice 阿曾生嘅，但系佢哋个个都冇做到啦，所以如果喺 pie chart 嚟讲，佢净系25%系阿曾荫权嘅错失。咁当然佢系有错，佢唔可以讲话佢冇错。但是我觉得周围的人应该是 observe 到这些是问题咯，但是因为他当权没办法，个个都想奉承他，可能就是这样导致这些问题出现了咯。再跟住就是这排成日看到那些人出来叫他 shame is a shame， 你应该要落台。同埋我刚刚今早听到你们新闻就说那些教育界的人 叫佢唔好再出席啲学生嘅活动。呢啲系咩思想嚟噶？ 以前好恨佢出席噶。 嗱，呢班人平时咧就擦鞋咧，擦到咧惊死佢唔嚟。啊，咁而家请人嚟咧，见到人哋啊呢排咧，因为做咗落水狗咧，就你唔好嚟啊，你失礼我啊。 系啦， 呢啲又系抽水咯。 佢哋点可以做教育界嘅人啊？你点样可以教育下一代？就系、是、人哋做错嘢，你就要一定要人哋死咧、嗯？其实阿曾生已经出嚟道咗歉啦。你应该教育下一代喺某程度上要宽恕同埋原谅，咁先至系你系培育下一代。 我话俾你听，佢嗰、那个佢而家讲嗰班教，即系嗰班教师个会咧，其实是建制派嘅，唔系其实系保皇党嚟嘅。呢个唔系阿张文光嗰个教协嚟嘅。咁、 嗯、 所以呢班人咧，你睇到你个立场咧，左而右摆嘅，见高拜，见低踩。啊！唯恐天下不乱， 系啊， 呢啲系人子弟嘅，啲系啊。 佢应该明白到香港人唔系全部好似佢哋咁嘅思想啊，应该仲有一批系好明白事理嘅人。 最惨明白事理嗰啲人，可能冚冷而家问去纽约， 唔会一定会仲有好多喺香港嘅。不过嗰啲系只不过系沉默的羔羊，系无需要同呢啲一般见识嘅人出嚟系有所阿娇。 好啦，多谢电话唔系你话你做妹添啊，继续收听我哋节目啊。 好，我哋而家有听众刘先生啊，早晨刘生。 早晨， 早晨你好， 系你好。 早晨，早晨阿大 伯，系我喺度，你好。 我又嚟个熟客仔嚟嘅， 熟客仔系冇所谓啦。开得铺头做生意就一定要有班熟客仔捧场先得嘅。 阿大伯啊，我好沉重讲一句啊，六四系一个好好嘅教训，俾中国人好好教训啊。 嗯， 呢、這个啊，我睇翻辛亥革命嗰套戏啊。 嗯， 孙中山讲过一退上，唔知真定假噶啦。这个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如果有好的制度，有没有六四这个问题呢？你说、 嗯、 是吗？ 当然没有啦、 如果有好的制度，我们有好的议会，好真正的民主、 嗯、 是吗？我这个六四教训给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是个当头棒喝、 嗯、 你人容忍共产党是残害人民呢，是吗？你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人应该行出来去这个不义的政权说不、 嗯、 是吧，这个是民主，我们要表现精神出来就要行出来的、 嗯、 好， 我们这个要这么沉重的心情。今天我23年前啊，八路风球夜晚八路风球都要行出来是吧、 嗯、 有没有改变呢？改变过23年是吧、 嗯、 所以我希望再借你哋嘅电台再呼吁下香港人或者所有嘅中国人沉重去反思一下。 嗯， 好多谢你呼吁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陈太。 陈太，早晨，陈太。 喂，喂，早晨啊， 早啊， 陈太， 系你好，你好。 系啊，我移民到去纽约，我都系沉默的羔羊。我觉得咧，香港咧，依家咧，嗰班咁嘅保皇党嗰班议员咧，简直不知所谓啊！有乜事呢？依家有事咧，就话曾荫权，但系其实当时咧，嗰条法例唔立咧，同埋佢已经出咗嚟道歉啊！一个服务咗香港几十年嘅公务员，佢系咪真系错到你要佢？系晚节不保，真系即系临尾，你要佢咁样 下台，呢叫赶尽杀绝咯，呢个就 系呢啲系 系啊，即 系 每一个人都有，系每一个人都有屋企人，即系我觉得，如果佢系你屋企人，你又会点样？我陈婉娴呢个女人先至够杀不知所谓，即系我觉得系咪真系要？即系我觉得。简直垃圾啊！佢唔好出嚟选啦，佢有辱香港人啊，同埋嗰班教育界嗰班人啊，我觉得系咪要咁样？哇！叫人哋直情唔好出席喎！喂，依家佢系咪即系我唔睇到佢坐得咁严重啦？同埋我亦都唔觉得咧，依一排嗰、那个即系嗰个焦点，我唔觉得香港市民话系真粉。愤怒得咁紧要，我觉得系佢哋讲到我哋咁愤怒，我唔觉得系愤怒得咁紧要咯。 即系佢哋挑拨离间嘅故意系带起呢个话题啊！ 我觉得系但系我反而觉得咧，林郑月娥同埋嗰个陈家强咧，即系比较包容，嗯、听到佢哋讲嘢咧，即系内心我觉得比较舒服。即系佢已经道咗歉咧，你仲想点啫？即系而且佢亦。嗯都已经六月三十号近期已经隔满啦，点解你唔可以即系服务咗几十年香港，即系点解唔可以即系 包容。 但我话俾你听咧，你系而家目前喺香港少数嘅声音嚟嘅，我可以话俾你听。而家民粹主义，因为嗰贫富悬殊啊，社会个唔公义啊，已经去到一个阶级斗争噶啦。你譬如好似啊，你好似啊，我最怒气咧就系呢个冯检基。呢、這个冯检基咧，当年我哋做龙门阵嗰阵时咧，阿陈耀南教授闹佢无耻系啱嘅。你知唔知琴日上街嗌咩口号咧？佢就话。曾蔭權住總統套房，啊！啲市民就住呢個板間房，我就淨係想問一問，唔係我淨係想問一問啊， 兩樣嘢， 唔係啊，我想問一問啊，馮檢基，你住咩房咧？咁我係可以加句喎，啊，即係特首啊住呢個總統套房，啊，啲窮人就住板間房，啲立法會議員住豪宅，咁得唔得咧？嗱，即係呢啲就係階級，呢啲就係挑起個階級。嗰、那个矛盾嘅人咯， 唔系啊，同埋咧，我想讲咧，香港又唔系咁穷，国际金融城市，佢系一个特首，佢住总统套房，我觉得有咩问题咧、 嗯？我都话你系少数派嚟噶啦，你唔好再讲啊，再讲啊，你以为你做妹噶啦 ？OK， 好啊，多谢你电话，我知你唔系，你梗唔系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陈太， 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张生嘅，张生早晨， 早晨，张生， 爸爸早晨， 阿老张点啊？ 我履行咗承诺啦，阿达。 你就系同我输到嗰个话算啦、哎，我送俾你有咩所谓咧？咁老友， 唔系我多谢你啊，起码你老友先至系老友啊，为咗你可以即系讲翻句公道说话。 咁做人一定要负责嘅，我谂市民啊，不论对与错。当你一个领导嘅 是其是非其非啊， 我都觉得唔系，唔需要你对与错啊。当啲市民对你有强烈嘅要求，认为你做错咗嘅时候，你系要表达嘅，你系要负责嘅呢样嘢，啱唔啱啊？即系自己嘅心里边点样唔服？认为自己做得啱又好，唔啱又好，呢、這个世界从政嘅一样嘢叫 perception。perception 咧就系话感觉咧就系事实嚟噶啦。咁你买心机啦嘛？ 买咗啦，我 fix 咗俾你噶啦。 我知你去边度买，我你知我唔系好介意呢样嘢噶嘛，我好似好紧张。 我系快 同 你买 嘅，多谢你。咁你仲喺听啊？其实买唔紧要，仲喺听。 又俾意见吓， 仲咪继续打电话嚟鞭挞我哋？即系我我会学阿梁振英讲一句说话咧，我系会以谦卑嘅心情去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嘅。 我想同你讲两件事。 好， 第一件事就系话洗耳恭听， 系。 嗱，呢个小姐佢话。点解要唔包容佢？就系阿大班你所讲啊，个阶级斗争或者系个贫富悬殊， 个阶级矛盾啊嘛，而家系 分化得犀利。但系我话咧，始作俑者就系曾荫权嘅政府啊嘛， 始终政府系有责任嘅，系 冇错啦。佢施政方面能够去顾及大众嘅或者受惠嘅人咧，就唔会令到嗰个矛盾或者个贫富悬殊咁大。同埋头先个小姐讲。而家呢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我谂佢系属于中产或者有钱人嘅。其实你去睇下普通基层或者其他即系比较贫苦嘅一族咧，其实冇佢谂得咁开心嘅。佢讲到好轻松，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其实佢哋受惠嘅，同埋我哋基层市民受惠嘅，系完全系两回事嘅。 其实香港而家面对嘅问题系咩咧？就系嗰个贫富悬殊啦，同埋香港咧。那个百物腾贵啊，尤其是住屋同埋呢个交通咧，已经成为我哋主要嘅负累嚟嘅咁样。 咪就呢个深层次矛盾就系曾荫权，佢有去佢系帮凶嚟噶嘛？因为其实佢可以做好多嘢，因为佢系我哋嘅特首，佢系我哋嘅行政长官，佢制定嘅政策，佢为 但你又要记住一样嘢喎，嗱就即系我又讲公道说话啦，我唔系帮任何人讲嘢啊，因为你要记住一样嘢咧，香港系冇执政党嘅，你知道咧，就算嗱，譬如咁讲啊，我喺立法会，我最后一个动议辩论咧，系喺2008年啊，我系要求地产商卖楼嘅时候咧，啊明码实价，一尺就一尺。你知唔知嗰班咁嘅保皇党，尤其是代表地产界嘅啊，我老友记啊， 石礼谦 第一个出嚟啊，指住我同李柱铭嚟喝你点嘢？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就算政府啦，譬如我咁多年，我都一路喺度 Apple 期，即系喺度推动咧，应该将所有公共运输工具咧国有化嘅，啊，即系我觉得交就一个运输局统营嘅。 你知唔知就算曾蔭權或者任梁振英啦，我哋不如讲梁振英，曾蔭權已经系 yesterday 㗎啦，梁振英就算真係有心，佢听日话我哋将所有嘅交通运输工具国有化，即係公营化，全部呢系用者自负，但就非盈利嘅、啊、非牟利嘅，你估会唔会立法会过到呢？ 阿大班啊，你痴心妄想都得， 咪就系咯。咁你要知道，即系唔可以赖个政府嘅，亦都即系我唔系话政府冇责任啊。但我要话俾你听，所有同呢个地呢个商界啊，即系尤其是财团有任何利益冲突嘅咧，我话俾你听，喺立法会一定过唔到嘅。 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嗱，我头先讲咗曾荫权第一样嘢、啊，你提到梁振英就系我所讲嘅第二样嘢。曾荫权系过去式，梁振英就系未来式。梁振英除咗喺头一两年。佢因为要表现到佢自己咩急市民所急，起楼为福建居，我平息嗰班即係冇无壳蜗牛之外呢，佢将会衰过曾荫权嘅施政。呢个係我而家同你 唔係我话俾你听一样嘢，佢话平即係起多啲屋嗰样嘢你唔好信啦。佢而家已经褪咗态㗎啦，而家已经。 你睇佢个顾问啦，佢嘅伙伴。 唔係而家已经褪咗态㗎啦。 佢都唔係咁讲，佢係呢度度㗎，要系。 唔係而家已经褪咗态㗎，你唔好有幻想㗎，仲有一样嘢。 我冇信啦，而係话佢俾其他市民信㗎嘛、所以我咪话俾你，佢喺六四集会即刻可以变脸嘅时候，同样地佢施政一样可以变脸。 喔、哦、已经变咗啦，嗱你知唔知第一日去选到之后呢，你记唔记得选举嗰阵时佢对啲记者咪阿谀奉承。啊，有文必答嘅，你记得选完之后就嗰日，啲记者喺中环嗰条骨头街嗰度截住佢，你知唔知佢就咁直行直过？你知唔知跟住个记者喝住佢话咩咧？阿梁生，你唔系话有文必答嘅，佢先至翻转头回应个记者，你知唔知啲全部系影晒落嚟噶？ 系、哎、就话当选之后唔使回答记者提问啦咁啊嘛吓，嗯。 系啊，所以我就话嗰、那个记者咪好叻咯，同埋就话你即刻睇到佢嗰、那个。得咗即系一招得志就语无伦次嗰样嘢咧，将会秉承呢五年嘅。 咁我又唔系咁睇，我倒转睇喎，阿老张，我倒转睇，佢系选举嘅时候语无伦次啫，佢当政咗之后先做翻佢自己，你又唔好搞错。 系嘅，系嘅。 吓，咁第三点系咩啊，老张？ 四嗰度， 第三点系咩？ 今晚一定要去六四嗰度继续去为呢件事咧，作出一个大家我哋对佢深切嘅反省，系反省咩？希望大陆能够可以平反。 嗯。 好多谢条啊！啊咁啊，六四啊，香港 无望六四 系唯一、因为喺中国啊嘅黄土地上边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嘅地方，呢、个就系我哋应该珍惜嘅。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生嘅， 黄生 系 早晨， 早晨， 你好。唔好意思啊，要停好耐啊，老张长 唔紧要，唔紧要， okay. 大家都系为住同一样嘢打上嚟，亦都即系好开心喺个咁特别嘅日子咧，可以喺你个台嗰度咧讲嘢，咁啊。大家都知道今日是六四啦、大家亦都知道今晚八点呢就要落维园见面㗎啦。咁、我亦都希望就係、多啲人今晚真係去维园出席呢个晚会。我自己本身呢我读书嘅时候呢係有去嘅。但係我出嚟做咗嘢即係冇去咗好多年。咁、但係我諗呢三四年呢我都要决定去返。个问题就係话你会发觉到呢就係、社会上有好多人有好多无形之手呢佢哋用不断用各种嘅方法呢希望我哋唔记得、又或者希望我哋当日经历过呢件事嘅人呢唔好再出嚟讲、其中令我最深刻一个即係阿大班唔好意思都要讲声啦你老友啊你老友09年啊喺立法会讲嗰段嘢啊 我 冇曾荫权啊。 我就喺度拗晒头我其实我个人 佢代表晒全香港。 其实我个人冇乜老友嘅话俾除咗林毓华之外。 嗰段嘢真係令到你睇完即係 好嬲嘅係呀好多人。 掟爛嘅電視想換個鋼就啦。其一其二就係食環署去時代廣場搶咗個民主女神像啦。跟住又有啲唔知邊度出嚟嘅港大學生會會長話俾你聽喂唔係喎可能有少少問題喎。仲將呢樣嘢叫做逆向反思我哋唔好話曬解放軍就話我哋逆向反思。其實呢就啲當年啲學生都有錯啊成嘅話。又加埋有一个唔知喺边度嚟嘅人走去城市论坛同阿司徒华讲你理财人捐钱呢就搞到个学生运动变咗质啦。加埋呢啲嘢你会发觉其实就係我头先所讲就係、是、有好多人想你当年经历过嘅人唔好再出声、而喺度呢就民水我语如木民珠。所以点解我哋当年知道发生咩事当年经历过咩事嘅话呢一定要喺呢啲时候呢就再出翻嚟，话翻俾我哋嘅下一代听，做好薪火相传。 哇，你都好后生嘅，其实你 啊、我都白头发等到黑头发等到白头发都未望到平反嗰日，我都唔希望咩。 唔系，我哋应该继续用一个积极嘅心去面对嘅、 啊。所以 继续争取系嘛？咁啊，如果 所以点解咁多年 黎明都会嚟噶吓？ 黎明唔会去今晚，你又唔喺度乱噏。黎明今晚一定唔会去。 如果梁振英会去嘅话咧，就真系今晚十几万人拍手掌啦，不请自来。如果系真系够胆不请自来嘅话， 系 好啦，多谢电话，电话旁边争取时间，有位邝小姐，邝小姐， 我先早晨， 系早晨，大班， 系你好 啊，我想讲两点，我即系好似阿郑大班咁，我系支持即系平反六四。但是我不会去这个晚会、即是学你说的有很多人是会有这个心、但是未必要一定要在维园出席才算是、支持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呢、我很代曾荫权就是这个特首呢很悲伤、因为呢他现在好像被那些传媒啦，那些立法局议员啦，那些有好多阴谋论嗰啲人呢係咁样鞭挞佢。作为一个特区首长，连去一个咁嘅纪念馆睇一幅嘢都话唔得。 好啦，我哋要听新聞啦，多谢你。 多谢好嘅。 DBC 数码电台新聞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聞。中华煤气公司表示，怀疑受到爆水管影响，大埔区多个屋苑的煤气供应受到影响，要暂停供气。受影响用户约9800户，煤气公司说正是全力抢修，希望尽快恢复供应。港股开市无奈，五是下跌的，恒生指数低开308点，报18249点，跌幅超过 1%。国企指数低开200点，报9420点，跌幅是超过 2%。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欧债的危机令人忧虑，如果欧元区出现重大的逆转，全球经济将会构成威胁。香港的出口前景面对住下行的风险。他又说，欧洲的经济今年难望有起色，可能有深度的衰退。美国复苏的势头是否可以持续亦都是未知之数。不过亚洲经济基调就较好，可望成为今年稳定全球经济的动力。今日是六四事件的23周年，本港有悼念的活动，支联会晚上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内地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在网上呼吁民众，今日下午在全国各地一起着上黑色衫散步和默哀，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在六四前夕，北京部分地方的保安明显加强，一批警车在街上停泊戒备，大批公安和便衣人员加强巡逻，又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而正在美国的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在六四周年透过支联会发表公开信，陈光成说要正确去看待六四问题，他赞成宽容，但就反对健忘，认为一个健忘的民族并没有希望。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的温度26度，相对湿度8%。逢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呈祥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苏屋村咧，今日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蒲江村道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唔该吓。好啦，睇翻出边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改短翻啲啦，现时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到华润大厦。 厦。至于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就伊利沙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啊，仍然都系车多噶。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到龙尾啦，现时去到顺德中心噶。系啦，英国嗰边啊庆祝我哋旧时头婆女王登基啊，转禧纪念啊，场面睇到噶都几壮观咁啊吓。那通啊最怀念咩咧？就系以前英女王生日啦，系啊，石油婆生日嗰阵时咧，哇啊，虽然咧而家七日都有放假系咪啊？但系嗰阵时又放假，好多时都偏喺星期一啊或者星期五噶。系啊，读书嘅时候一放两三日，好开心噶，而且冇咁多怨气咧，系咪啊？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呢边啊少少怨气啦，唔好急啊，忍让多一阵啦，好唔好？现时龙尾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呢个油麻地停一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上桥位啊继续车多噶，而启德隧道过海咧龙尾学园街，咁啊东隧过香港啊收费广场亦都系车多少少啫。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有车龙，不过短翻啲啦，只系排到呢个沥源村啫。啊大妹啊，你以前读书嗰阵咧有冇玩过刻呢个木雕嘅咧吓？ 阿通啊，我以前读 art 噶嘛，梗系有玩过啦。不过我记得咧，我雕咗几日都唔知雕咗啲乜出嚟，之后就放弃咗啦。嗱，如果大家想睇真正嘅木雕展览咧，可以由而家去到七月二号朝十晚十嘅时间，去到铜锣湾时代广场二楼大堂参观方力钧《种树的生命》展览噶。到时咧会展出方力钧唔同时期嘅画作，亦都会首次展出三组咧共18米长嘅最新艺术作品，当然仲有佢最耍鸡嘅木雕版画添啦。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你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哇！成个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两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Terima kasih. Dari Taliban. Bahut bahut syukriya. Terima kasih. Aap sabka bahut bahut syukriya. Kau ni kau happy, kau dah sih. Kau ni apa? 佢哋话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 啊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同埋尼泊尔节目，快啲大声啲话俾你哋身边唔同族裔嘅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咁就要再大声啲啦 ！Digital V，We are the family。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藉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弦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数码大家台。 我个人嘅处事嘅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是要负全责的， 我任内做了两年，要负上双倍的全责的。 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才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7，首先处理一下我哋啲听众嘅喺 Facebook 上边嘅种种嘅要求啊， 質疑啊，咁 批評啊， 批評啊，第一咧就先講咗啲簡單嘅先啦。嗱，今日其實我哋就開始咗全新嘅節目安排嘅。咁、今日咧就第二台咧就唔会同我哋联播嘅，大部分节目都，所以以前过去咧，大家可以喺一台、二台啊联播听到风波啊，或者呢、这个风骚啊， 上个礼拜咧你就喺呢个系 啊嗰啲咧就 茶楼介绍过啦、 今日咧就停咗噶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有更多嘅选择。嗱，大戏台嗰度咧，第七台我哋个大戏台咧、其实就系日头咧，我哋一直都系播粤曲嘅。咁而家咧就有听众话，咁点解而家播少咗粤曲，或者唔系全部播粤曲嘅？嗱，咁以前咧就直到六点钟咧先至有播金曲嘅，就陈永业，跟住就系阿颜良武啦。而家咧，因为我哋好简单嘅，因为令到听众更多选择嘅时候咧，因为港台啊，其实香港电台咧，即系人民电台咧，即系大家有份俾钱嘅，大佬港台、每个年咧政府俾六亿佢。大约每个人啊，香港人口700万计咧，每人俾百几蚊嘅，系嘛？应该咁计系咪百几蚊咧？如果一七百万人，每人俾100蚊咯，系咯，咁啊7亿咯，即系差唔多100蚊啦。每个人啊 ，B B 都要俾噶，即 系 几廿蚊，一家人俾几百蚊嘅，就养起呢个人民电台。嗱，佢哋已经其实好多人可能唔知道，因为净系知道 D B C 咧。其实佢哋五个，因为佢哋又唔宣传嘅，佢哋好抵死嘅。点解抵死咧？佢认为今日一日咧，佢嗰、那个。佢可能佢哋聪明过我哋啦，即系个发射仲未完善嘅时候咧，佢一直咧都唔宣传，就当系试播嘅。其实佢已经播咗五个台噶啦，其中有一个咧嗱，除咗呢个 BBC 啊， 英文 第三台有两个英文台，两个普通话台，一个咧就北京人民电台，真系人民电台啦，就为香港咧做一个频道，就喺 AM 喺呢个 AM 同埋呢个啊冇喺 AM， 净喺呢个数码广播度播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剩翻嗰个咧就老人台啦，我哋叫做老人台，即系老友记台啦。咁啊有粤曲，有老人节目，同埋咧就逢礼拜三转播立法会，所以好多听粤曲嘅人就认为唔够喉，所以我哋搞咗个粤曲台啦。咁、但系既然佢哋而家喺数码广播嗰度播放咧，咁我哋就会咁做嘅。逢亲香港电台嗰个所谓老人台，当佢播粤曲嘅时候，我哋就停咗佢。咁我哋就会叫人啦，我哋好大方嘅。叫嗰啲长者或者嗰啲粤曲爱好者，如果你想继续听粤曲咧，你可以转去香港电台。咁、我哋咧就会播金曲。咁呢叫善用大气电波，善用资源， 提供选择俾 我哋听众更多选择。嗱，将来数码广播发展咗之后咧，系有18个台嘅，有3个咧就系呢个新城，3个咧就凤凰优越，全部普通话嘅。就7个就我哋啦，5个就香港电台。嗱，其实如果讲到普通话台咧，将来喺数码广播里边咧，总共有5条普通话台嘅。新城唔系新城，凤凰优越占咗3条，香港电台占咗2条，英文台咧都有2条，一条 BBC， 一条第三台。咁啊，仲有一个少数族裔台就是、我哋嗰个大同台啦，就 multilingual。即系唔同嘅少数族裔嘅语言都有嘅，咁所以咧数码广播咧系的而且确俾听众咧更多嘅选择嘅。嗱，咁好多听众又讲到关于接收问题啦，今日有人提到屯门点解收唔清咧？但我早一排就听到我哋啲同事话啊，而家屯门收得好清。嗱，咁我哋咧借住呢少少嘅时间咧吓，就揾咗我哋嘅总工程师阿香 Simon。就同我哋解释一下啦，究竟而家嗰个发射啊， 个覆盖点样样啊？ 覆盖同埋嗰个工程去到边度咧？咁早晨阿香， 早晨， 香世豪就系我老友记，亦都系我啲书友仔，亦都系我同事，亦都系数码广播之父。香港嘅点解咧？因为佢喺早喺咧九几年啊， 唔系 仲早啲啊！ 2004年 咧，当年喺香港电台任职嘅时候咧，已经试播呢个数码广播嘅，系佢令到我咧即系去认识数码广播嘅，呢个就可以讲话系Simon 嘅启蒙啊！Simon 唔好讲笑啦，讲翻啲。 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观众好，咁样咧，实在嚟 讲， 各位听众吓，观众， 喂， 听众吓， 香啊， 好，而家七个山头咧，就 嗰个进展成点咧？ 已经全部就即系基建咧，就已经系起好晒噶啦，亦都系咧，已经系有咗正式嘅发射嘅。咁如果七个山头咧，实在嚟讲咧，亦都系根据咧系港电局即系俾我哋嘅安排咧，就系亦都系七个 FM 嘅山头嚟嘅。咁样，所以喺呢个七个山头里边咧，就我哋就做咗我哋呢个 DAB 嘅 即系数码广播发射。 而系有覆盖咧，应该覆盖。 我想问你系咪全部完成噶啦？ 全部完成噶啦， 即系嗰啲电都搞掂晒。 系啦，电都搞。 即系我哋可以今日同听众讲，所有七个山头嗰个发射网络已经工程已经完善咗。 系啦，亦都系根据咧，就系港电局系规限我哋嘅功率而系做出嚟嘅。 即系嗰个就系电信管理局。 系啦 ，OFTA。 系啦， 好啦，咁点解今日屯门收唔到咧？咁 实在嚟讲咧，就系即系以我哋即系即系工程师即系睇到呢一个咁样嘅规限嘅功率咧，我哋系觉得咧就系唔足够嘅。 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而家电信管理局咧规范咗我哋喺山头上面发射个功率咧系有限制嘅。 系啦， 而呢个限制咧系唔能够达到咧完善嗰、那个听众或者市民接收 那个 效果嘅， 系啦。咁好似譬如好似你话屯门嗰边咧，就讲起咧就讲就系青山个发射站咧个功率只系得150伏。 嗯， 咁样咧又讲埋咧就系喺向即系上水啊同埋粉岭咧，我哋嘅由九龙坑发射出嚟咧，只系得40伏。咁、样咧睇呢啲咁样嘅功率， 40伏。我哋而家灯胆起码咧，望下自己屋企嘅灯胆咧，大部分人咧，如果用悭电胆咧，都去到100伏噶啦，即系悭电胆20伏就有100伏噶啦嘛。嗱， 咁睇睇呢啲咁嘅 喺外国咧，一般诶呢个数码广播功率系几多少？ 喺外国咧，就我哋而家讲系，譬如好似喺英国啦吓，咁样又系最早嘅，咁样全部都系10,000伏，即系主发射站啊，都系由10,000伏以上。尤其是澳洲咧，喺墨尔本啊，墨尔本嗰个城市都系一啲即系比较上。 但香港人哋地方覆盖覆源大啊嘛，我哋香港咧功率太大，佢惊住就入咗内地啊嘛，呢啲咁嘅歪。 尤其是阿林毓华把声入咗内地咧，就好大镬噶。 咁样入咗内地呢个咁样嘅嘢咧，我哋都唔系话用 佢要买收音机先得咁嘅大佬。 要有呢一个咁。 喺内地冇收音机点听咧？你可以喂喺内地好简单嘅嘢，揿埋数码收音机咪得咯。嗱，咁即系话咧，其实不如简单讲啦，唔好嘥时间啦。即系话而家嗰个网络就完善咗啦。咁当日咧呢、這个。电信管理局就话等个网络完善咗之后，睇个相辅相成、那个效果，即系嗰个所谓先至系协同效应出咗嚟之后咧，佢就会应承我哋检讨我哋嘅发射功能嘅。 咁啊，实在咧，我哋亦都系约咗咧，就系下个礼拜就系我哋四个即系呢啲DAB 嘅 香港电台新城。凤凰优越同埋 DBC 嘅工程师 就会同我哋开会噶啦， 同埋佢哋开会 会议啊。 咁样咧就系、是、就睇下而家我哋七个山头已经系 讲一讲啦。我哋要争取嘅，譬如话40伏嗰个咩山啊？ 嗰、那个系九龙坑。 九龙坑山个40伏，我哋希望增到几多火？ 最低限度都去到500伏以上先至。 哇！我哋要求好谦卑、啊，讲紧10,000伏、500伏，你又认为可以改善到噶啦？ 咁因为 唔好啦，开天杀价啦，几大都话3,000啦，唔该你啦。 大班啊，做官人就会话：，哇，你有冇搞错啊？几多倍啊？咁样同你讲 啦。咁其他山头最高啊，边个山？ 实际我哋而家咧系最高嘅山头咧，都系得喺歌富山嘅6,000伏嚟。 嗰个就山顶啦。 系啦，嗰个山顶啦。 6,000伏， 咁已经系最高噶啦。 咁另外咧？ 咁啊，跟住落去咧，就系喺沙田嘅北假山，即系火射去沙田嘅，就有3,000伏。 3,000 吓，而飞鹅山咧，只系得1,000伏嘅啫。 6,000、3,000、1,000咁样咧。 系啦，咁啊，其他嗰啲咧，譬如好似去喺金山嗰度，系发射去深水埗啊嗰啲地方咧，只系得750伏。 即系由40伙去到6000伙不等。 系啦， 咁我老实讲啊，我哋应该咧起码所有山头都6000伙咧，就解决咗问题噶啦。咁啊，入到去屋入边啊，停车场都可能听到啦。 所以你睇下咧，即系嗰个覆盖率，你知道咧，就系、是、中环啊同埋湾仔嘅地方咧，即系 射收得好嘅， 收得系比较好啲。呢、這个就系要靠大嘅功率，系先至可以有到呢个。 好啦，咁我哋咧嗱，下个礼拜开始。话我哋俾啲时间，我哋啲工程师走去争取。如果争取唔到嘅时候咧，我哋会发起一个运动咧，所有市民、 所有听众、 所有听众、啊，如果要接收呢个数码广播而收唔清嘅时候咧，就可以正式向呢个港管局啊，同埋呢个电信管理局同埋特区政府投诉。啊，不过当你投诉嘅时候咧。梁振英如果知道原来咧揿住 DBC 好容易嘅啫，就将所有啲发射揿低就得噶啦，即系而家捉虫嗰啲叫做。多谢，多谢你啊， 多谢。 我哋下个礼拜就叫捉虫运动，嗰、那个叫做啊数码广播捉虫运动。 好嗱，而家我想捉另一段嘅系专栏啊，呢、這个就我哋老友记啊，大班成日讲啊，关超啊，就呢个系大公报嘅井水集啊，佢就对啊。当罗几好㗎喎，个标题咁寫，佢话批评可以，弹劾不必。佢咁样讲㗎，佢话个人操守行为有不当，但于法规上并没有抵触，在法律上仍然是清白之身，这一点是不能任意混淆的。如果硬把曾荫权说成是违规犯法呢，这不仅不是事实，也是对法治精神的不尊重。因此眼前反对派是要提出对曾荫权的弹劾，从法理角度而言是缺乏支持的啊！真系几公道啊，系嘛？ 咩叫公道啊？呢啲系立场嚟噶、 哦，整色整水系嘛？ 唔使讲啦，呢啲叫咧咩幸灾乐祸吓？呢啲人讲啲嘢你都唔使听噶啦。不过有啲人讲啲嘢，我哋一定要听，因为历史咧系唔会。啊，就咁样可以抹去嘅。一个人做过嘅嘢，讲过嘅嘢，喺历史里边一定有记载嘅。嗱、啊，梁振英喺89年啊，对呢个六四有一啲言论，嗱、啊，唔系全部噶。我哋希望如果有啲人咧有呢啲录音带嘅时候咧，啊，都可以向我哋提供嘅。其实香港电台咧，当年嘅城市论坛咧。其实应该重播，我觉得。不过当然你叫香港电台重播就好困难噶啦。不过如果交俾我哋咧。我哋随时乐意效劳，咁另外仲有佢最新对呢个八九嘅睇法，所以佢话冇补充咧，我哋应该睇唔系睇八九嗰个，系、应该睇佢最新嗰、那个。 我当时一方面感到震惊咧，因为一直以嚟咧对嗰场学生运动咧，都感觉到系一个相当和平嘅一场运动，我觉得冇咁样嘅需要，亦都感到有啲迷惑，点解李鹏总理在学生已经宣布了说要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这样的决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点是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不是中国的邓小平先生？ 我看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讨论，就六四这件事呢，当然是中国人的一场悲剧。六四这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呢个睇要等历史评价。 嗱，好似你银行咁啊，林毓华，你银行打保啊，我一阵问你林毓华，你好似争我啲钱喎，你好还我啦，打我银行攞钱咯，咁银行就话俾林毓华，你户口唔够钱，啊，你而家要攞10,000蚊俾大班，你得5,000蚊啫，你林毓华咧，你知林伯就打横嚟噶啦，俾翻我89年6月4日有几多钱喺银行，我嗰阵时有50万喺银行嘅，点解我开10,000蚊 check， 你唔同我过数，喂大佬啊，所以有咩叫补充咧？嗱，梁振英。啊！佢话要补充，嗱，我再听翻佢讲嗰个立场咧，点样补充法啦、喂，嘅意思即系话就住最近最新嗰个立场，就邓、小平攞诺贝尔嘅立场，所以就住个立场咧，佢系冇再有补充嘅。不过之后佢都有补充，就系、当佢出席呢个论坛嘅时候，当大家叫嗰三位候选人摆明玩佢哋噶啦，就玩啊！ 唐英年同阿梁振英嘅啫。你叫阿何俊仁嗱呢样嘢有咩唔公道？呢个何俊仁同六四默哀一定会做噶，佢就考啊唐英年同阿梁振英啊嘛。咁啊梁振英就擘大只眼喺度笑嘛。唐英年就好尴尬啊嘛，当时嗰个画面就系咁噶啦。咁所以而家听翻咧，今日你啲记者再强人所难，即系截住阿梁振英，咪攞立场，佢咪就只可以话冇补充。嗱，冇补充咧，佢话佢就住六四讲咗好多嘢噶， 好多嘢 已经冇补充噶啦。嗱，一般嚟讲就我净系举个例啦，就林旭话唔可以话八九六四，我喺银行有几多钱啊？你就应该问你，喂，今天啊、你今日嗰本簿有几多钱就系几多钱。嗱，呢个就系所谓冇补充嘅定义啦。 六四烛光晚会你会唔会出席，同埋会唔会肯见下外地嚟嘅民运人士？ 关于六四嘅事咧，我最近都讲咗好多，我今日冇补充啦。 即系一晚你会唔会去六四烛光晚会，同埋觉得应唔应该 平反？呢个问题我过去讲咗好多啦，我冇新嘅补充。 记者啊，真系唔快，话冇补充，冇补充，冇补充，唔系就系、是、啊？你点解唔问下梁生？你话梁生，如果我系啲记者妹咧，我追住阿梁生，阿梁生。你可以补充一下诺贝尔第一个颁奖和平奖系咪应该颁俾邓小平？你仲有冇补充啊？咁嗰个先系最新嘅立场嘅补充，就千祈唔好好似林旭华咁啊，林伯昂居居就喺银行，人哋话佢唔够钱，佢咩唔够钱？我八九年六四嗰阵时候有五万喺度，佢点解冇啊？大佬你使晒啦已经。嗱，讲翻今日六四啦，唉，嗱，过去六四咧，总共咧出席嘅六四年烛光晚会历年嚟咧，啊嘅人数啊，过去啊，就由过去十年啊，即系用呢、這个唔系过去十一年啊，由2001年开始，就系、是、咧由48000去到去年嘅150000。如果你2000年之前嘅，睇翻嗱，1990年嘅即系8964之后咧，就有150000啊。咁啊，跟住咧91年咧就100000，咁啊跟住去到2000年咧就45000，即系总共咧啊就有1500000人，好似话咧就历年嚟咧就去参加咗呢个悼念六四嘅烛光晚会嘅。今晚唔例外啊，六四23周年烛光晚会，隔8点钟。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呢啊举行的。咁有衣着的，有即是有 dress code 的，林毓华。 嗯。黑色的嘛。 唔是素色。啊我黑色白色都打。素色的。啊。咁有咩安排呢？警方就话从来啊嗰、那个高级警司员总警司出来讲呢，话从来警方在集会游行呢是一直都表示尊重合作同埋负责疏导的。不过最紧要系保证安全，不过就冇讲边个人嘅安全，同埋乜嘢安全，系政治系数嘅安全啦，亦或集会自由嘅安全啦，亦或市民嘅啊交通方面嘅安全啦，亦或人身安全。嗱，咁有封路措施嘅，天后兴发街停车场同埋白景台、柏景台交通交汇处，今日下昼2点钟开始封闭噶啦，啊，请大家将就下啦。下昼6点之后咧，铜锣湾同埋天后一带嘅道路咧，就按情况封闭。咁入场有咩安排呢？就系、是、天后兴发街维园入口8点半前咧，完全开放俾市民进场。即系换一句话嚟讲，8点半后就唔知嘅，包括紧急车辆通道。如果兴发街入口挤逼嘅话咧，市民咧就可以使用40米以外嘅高示威道入口，即系个入口咧就喺兴发街嚟嘅。啊！如果8点半之后系逼嘅话咧，就会或者系逼嘅话咧，就会去开埋呢个高士威道个入口。咁支联会咧就系、是、呢个大会嘅举办人，咁佢哋有个程序嘅。啊，第一咧就系、是、未敢忘记六四屠杀，第二咧就奏哀乐，呢个哀乐咧就是、江河水，第三就是、献花。啊！以前咧，大家都記得嘅就係、是、由阿劉千石陪住阿華叔上台獻花嘅。不過而家咧，俾人批評咗之後咧，就而家改由年輕人同埋支聯會嘅常委咧去獻花嘅。 薪、火相傳嚇。 咁第四咧就係、是、燃點呢個火炬啦，就是、李卓人，即係支聯會嘅主席啊，同埋一啲年輕人，同埋當然亦都有嗰班常委嘅。其实燃点火炬点解成日要搵班常委啦？呢啲就系俾人话你抽水嘅原因。 咁跟住由蔡耀昌致悼词，跟住就默哀一分钟，跟住就播放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嘅录音讲话，跟住就献唱民主会战胜归来啊，跟住咧就播放八九学运领袖录像讲话，系阿黄丹嘅。咁跟住咧就全体人齐唱咧自由花，最后咧啊就有八九学运参与者讲话，就系、是、啊静鸡鸡博懵走入嚟香港嘅方正，跟住就齐唱咧中国梦，跟住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嘅秘书长讲话，呢位李成康，李成康就喺港大俾人拱咗啦楼梯底嗰位人兄啦，咁啊跟住就齐唱血染的风采。跟住咧就由李卓人诵读呢个大会宣言，跟住就系支联会常委火化呢、这个啊悼念册嘅。咁另外咧全体一齐唱呢个祭英烈。咁啊，最后一项咧就活动预告，预告咩咧？就呼吁参观六四纪念馆。大家都知道，六四纪念馆就喺油麻地上海街，系咪林美华？ 唔系喺深水埗啊。 深水埗 系啊， 唔喺上海街，咪喺边度？ 深水埗啊。 宇宙街系咩街？ 嗰度佢冇写个嗰个详细地址吓。 啊，林毓华即系证明你冇去过啦。 冇去过，冇去过吓。 咁啊，呼吁参观呢个六四纪念馆之外咧，就仲有呼吁大家参与个七一游行嘅。咁、就结束个晚会。咁、今晚咧，你问我有几难参加咧，我就可以话俾你听，你应该咧多过150,000。 系 啊， 会唔会超过200,000咧？ 我谂喺200,000左右啦。咁啊，亦都睇下警方话几多人啦、不过今年冇得压嘅，年年都冇压。佢派咗几多支蜡烛咧？ 系 就系几多人噶啦？ 系 啊， 咁 啊。 我哋有同事查到系宇宙街， 我话咗系宇宙街，边有同事话啫？我都话你冇去过， 我冇去过，咁你有冇去过？ 我冇去过，但我知喺边啊，起码好过你。 我睇个图片，我系唔知边度噶。 林毓华净系啊，得闲拿住张报纸，所以有底人哋话你啲节目主持人咧啊，好多人拿住份报纸咧就翻工。咁跟住咧就读报纸。嗱，我最憎啲人做节目咧就读报纸啦。喂，大佬啊！你应该话俾报纸听嘅，应该登乜嘢咁啊？就唔系报纸话俾你琴日讲乜嘢咁啊，大佬啊！ 系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咁啊，跟住落嚟嘅精彩嘅节目啊，咩节目啊？有知唔知啊？ 啊，梁思浩啊嘛， 叫咩名嘅节目？又唔知，大家真风骚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00。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